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早上啦，早上嘅六点零九分啊，七月二十四号啊吓，咁啊星期一嘅早上，农历咧就六月初七嘅，二十九度嘅气温，几多酷热天气警告咧，早上都系生效紧啦。呢几日嘅天气咧都系热噶啦，咁啊持续热嘅天气咧都仲会去多几日嘅时间，咁啊去到今日星期后期嘅时候啦，头先听天文台。即係嗰啲天氣報道咧，先至喺度講就係話啊，本週後期咧，先至嘅天氣咧會轉差啦。去到星期可能四五六啊咁樣，不過星期一二三咧，普遍嚟講都仲係比較上熱嘅。咁大家留意住呢個天氣嘅變化。扭開心機，有香港電台第二台同普通話台聯播時段嘅晨光第一線。咁啊，繼續咧都喺星期一嘅早上。咁啊，有白拳浩小白啦，先喺直播室入边陪住各位听众起身嘅。咁啊，希望你喺呢个暑假正值咧，就系暑假开始咗之后嘅时间。如果你系学生嘅，咁啊，亦都唔好成日净系谂住瞓晏啲啦，啊，瞓晏少少好啦，啊，唔好瞓得黄朝白晏，嘥晒啲时间。咁如果你话要工作嘅朋友咧，咁啊，相信咧都系冇间断，咁继续努力工作。希望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可以为各位听众加加油，打打气。 晨光每日一格， 阿白拳陆小白，我咧都一样喺直播室入边陪住各位听众，我都系翻紧工嘅。不过我份工咧就好幸运啦，点解呢？因为我可以身边有好多人陪住我一齐翻工。纵然有阵时朝头早可能四点几都已经起身出门口。我仍然见到道路上有不少的人都是翻工，甚至乎已经是等紧公共交通工具，所以大家都是努力的。努力点样才可以令到自己做得更加出色呢？可能有阵时候我哋的思维需要改变一下，心态可能需要改变一下，耐唔耐变一变，可以俾到人哋一种我哋有改革或者是崭新思维的形象。情况咧就好似点样咧？就好似啲公共交通工具，例如铁路咁样，佢耐唔耐咧会将佢路轨前面嘅颜色转一转，俾人哋有一种咧，经常都会保持住新鲜、保鲜嘅感觉。要改变先至可以不断咁样令到我哋同呢一个时代可以接轨，因为我哋唔变嘅话，其实社会都会喺度改变紧，世界都一样喺度转啊转。如果我哋自己都唔跟上步伐嘅话，我哋就会退步啦。所以进步有好多嘅地方，我哋需要好好地考虑一下，就是、不停咁样去到作出一啲嘅微调改变。咁我哋心入边想做嘅梦想，先至可以咧好好地去到实现得到嘅。人有阵时做嘢或者工作太忙碌，容易犹豫，咁就唔好噶啦。 最好风景，这段情几重要。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六分，望一望天气先，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34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去到本周中后期嘅时间啦，骤雨逐渐亦都会增多啦，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噶。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咁啊，另外就系酷热天气警告，早上咧都系生效紧嘅。沙田区咧亦都有一啲嘅大型商场啦，就开幕啦。咁所以咧，佢哋亦都咧就同一啲学院咧就推出啊一个咧就生活主题嘅列车。咁啊，将一啲该区啊吓，譬如系沙田特色区嘅一啲嘅绘画咧，就放喺呢个车厢嘅内同埋外。咁啊，睇翻铁路公司咧就安排咗九卡主题嘅车厢啦。咁啊，喺24号开始咧，咁啊至到10月31号为止啊。分别咧就沿住呢个东铁线同埋屯马线咧就行驶嘅，咁啊都相当之特别啦吓。咁啊更加咧有好多唔同本地嘅艺术家咧就用唔同嘅画风啊呈现咧就系沙田区嘅一啲嘅特色嘅。咁啊其中有啲嘅探索家或者系叫做绘画家就分享就话到啦，佢哋嘅理念好多时都系嚟自咧就沙田区嘅一啲建筑物以及咧就文化景点啊，例如系大家熟悉嘅城门河啦、车公庙啊、文化博物馆同埋纪念碑等等。更加有设计师咧就话佢哋可以用咗好多唔同天马行空嘅想象嘅意念，放喺呢一个嘅绘画上边嘅，咁啊令到好多朋友如果系坐铁路嘅话咧，都可以感受得到咧就社区嘅一种嘅魅力嘅。咁又系，有阵时即系香港人系好忙嘅，有阵时连埋去艺术展览参观下，又或者有冇机会留意下身边嘅一啲嘅艺术装置咧，都未必有机会噶。咁如果一啲譬如公共交通运输系统可以利用呢啲嘅契机啦，可以展现一下唔同区份嘅佢哋一啲嘅魅力嘅话咧，肯定亦都系一件好事，令到大家咧更加可以热爱自己嘅社区。我自己咧即系早排嘅时候行落去九龙塘地铁站附近啦，咁啊都会见到咧有啲嘅路牌，哇！啲路牌咧原来都已经咧就画上咗好多唔同有趣嘅画，呢啲画咧就可以展现出咧就系喺九龙塘附近一带有啲咩特别嘅地方，例如啊有香港电台啊，或者有城市大学、浸会大学，甚至乎咧有唔同嘅地标，咁啊都可以咧一展现喺呢一个嘅画上面，而且仲用咗啲特别嘅绘画方式添，望起上嚟咧真系可爱好多噶。咁所以你话艺术咧？是可以治愈到我哋一啲心入边嘅压力，令到我哋时刻都保持住快乐同埋精神。今日有机会，如果喺忙之中仍然可以吸收得到艺术嘅气息，艺术音乐都系其中一个范畴，都可以令到你稍微喺忙碌嘅社会生活上边稍作休息。 好奇大小的人，有不小的眼睛，像一种康复的假象，假如现实快乐要记忆，你明朗又孤独，刀枪不入就敏感主义，我该怎么靠近你，怎么拥抱你，让我走进你的心，在忽明忽暗荒芜里听你的声音，如果下一场大雨我为你撑伞撑起，别害怕不用讲话，我会收眼泪秘密和你，给你超过全世界的那种相信， 我儿时期那些碎片般掉落的情绪，等许多人我知之后，你们能不再对谁提起。为什么成长时温柔总是会借故学习，我多想靠近你，紧紧拥抱你，给你热忱让我接近你的心，在忽明忽暗花雾里听你的声音，如果下一场大雨我为你撑伞撑起，总相信安慰太多显得刻意，也许只需要呼唤你的姓名，一字一句一朝一夕不谈别离，我站在你转身之后不知所及、yeah、Give me a chance让我走进你的心，在月光透进的天气中一个痕迹，如果黑夜会久去，你是最大发光体，别害怕我代表着远征还有宇宙真实的爱你，从此永远有一束光会奔向你，从此大笑的人会有爱笑眼睛。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各位早晨 ，Ficky 咧都喺直播室啦，又系一个新嘅星期啦，唔知道大家今日准备翻工准备成点咧？唔知道大家咧有冇谂过自己几多岁退休咧？会唔会系60岁，又或者系65岁？喺美国咧有一个婆婆，佢今年咧已经系101岁啦。但是他仍然每个星期都会有4日翻工，每个星期都有4日，他会由屋企开车开20分钟，然后就前往一间工艺品商店去做这个裁缝的兼职。其实他在70几岁和80几岁的时候都有想过退休的，也都是真的实行了的，但是几个月后他就取消退休重返职场。因为他说很怀念日常工作和跟同事一起吃 lunch 的时光。不知道大家平时上班的时候期不期待跟同事一起去放饭的呢？这个婆婆在这个店铺里面其实都做事做了很久的了，都起码有26年的了。而这份工作仍然都是她现在目前为止最喜欢的消磨时间方法之一。他就说了，我喜欢做我喜欢的事，所以想继续做下去，只要我能够有能力的话，又或者他们愿意要我，他都会一直做下去。这个婆婆就说了，他觉得可以活得长命一点，开心一点，快乐一点，其实没什么秘诀的，但是做事就帮到他。而且他还说，在这几十年的职业生涯里面，他了解得到最好的工作都有一个共通点，大家一起估一下。 佢就话啦，其实最好嘅工作咧就系有友善嘅同事。佢话揾到友善亲切嘅人咧系好重要的。的确，拥有良好嘅工作关系咧，唔单止令到你可以翻工翻得开心啲啦，而且咧仲可以令到时间都过得快啲。我自己咧都几同意噶，开工咧就开心系大前提嚟噶。翻工翻得开心，同同事相处得开心咧，工作效率咧都会好啲。其实而家政府咧都有推行健康精神。精神健康职场约章噶，咁而约章入边咧，其中一个目标就系希望喺职场入面啦，可以推广心理健康，包括啊，就系建设一个互相尊重同埋正面嘅工作环境添。其实哈佛大学嗰边咧都有研究人员咧进行咗一个长达85年嘅研究，积极嘅人生、积极嘅人际关系系能够咧可以个人开心啲嘅，而且都系适用于工作噶。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份你喜欢又能够令你快乐的工作，然后每日都可以开开心心、精精神神地去开工。 乖不乖与我隔开，无甜味真心那位想看，不够那位恐爱，有渴望埋藏追过，谈太吞吞那位懂，只想找一找自己玩游戏，吐一吐欢喜像通气，飞一飞的士跟你睇戏，怎么可解得开沟通的神秘，跑到低阶级那攀比，交得出都怎换来志气，恨得你啊，Just a little magic, Just a little magic, 心中气啊，信我很吸引，感觉是靠灵魂，就唱着心的抖震，穿梭于边界，期待接近，超新星想争取一些超人气，想触摸一些对不起，想再碰一些古怪审美，天生得很清高偏偏敢淘气，很糟糕偏偏了不起，刚刚好偏偏未曾着你 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之前，揾嚟呢一首嚟自严咏希嘅《Little Magic》。29度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继续联播时段早上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红磡海底隧道寻日起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运输署表示，根据观察，大部分司机都熟习易通行的安排，但是由于今日是易通行实施之后首个工作日，以及紅隧平日的車流，尤其是繁忙時間是特別多。 运输署呼吁驾驶人士在使用红隧时可以直接驶过收费广场，并且留意巴士专线的安排。驾驶人士亦都要遵守道路标记，以合适的车速以及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同时在入隧道之前，车流汇合的位置要小心人让。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在新加坡展开第二日行程。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循财朝早将会主持早餐会招待李家超，之后李家超将会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会面，并且共进午餐。李家超之后会到访当地企业，并且出席由特区政府与香港贸易发展局共同主办的商务晚宴，与当地商界领袖会面交流。副总理王瑞杰和李家超都会在会上致辞。新加坡驻港总领事黄守毅相信，有关会面对于两地领袖讨论如何加强合作以及促进新加坡与香港关系非常重要。西班牙大选，无政党或者阵营赢得绝对多数席位。点票工作已经完成 95%。根据内政部的初步统计，右翼人民党将会击败首相桑切斯领导的工人社会党，在国会众议院的350个席位之中将会取得136席，比2019年的大选多47席。极右翼富盛党就取得33席，成为第三大党，两党合共取得的席位仍然未达到成为绝对多数的176席。至于工人社会党所得席位就只是取得122席，极左翼的汇总联盟就取得31席。虽然选潮民调显示人民党和富盛党可能取得过半数的议席，但是根据目前选举结果，西班牙可能出现原始国会。苏丹军方表示，一架民用飞机在苏丹港机场坠毁，造成9人死亡，死者包括4名军方人员。苏丹军方在声明之中指，一架安托诺夫飞机在起飞时因为机件故障而坠毁，机上一名女童生还。苏丹武装部队和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从四月中爆发冲突，星期日是冲突的第100日，而冲突至今已经造成近4000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系电信公司创意组嘅， 我系 报 社嘅， 我系香港电台。 香港电台介绍你先。 今日请嚟嘅系 ，Hello， 我系外景摄制及照片组阿彩，负责照片拍摄同埋监管外景制作、摄影器材嘅物流运作。九七回归见证了彭定康告别港督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的历史时刻。另外，上世纪70年代至04年，很多菲林都没有详细的资料，我们做了资料搜集和校对，将这些菲林数码化。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康行 Take 8 Action。 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个太阳在天花板的？ Good take。 想知作壁偷光的康行来到现代发生什么事，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香港普通话研习社科技创意小学的广播剧《勤劳的康行》。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 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咧，朝早六点三十六分，咁啊二十九度啊吓，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晨光第一线，咁啊欢迎听众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咁啊直播室有小白喺度啦，另外六点半钟之前大家都听到阿 Vicky 都喺度嘅，早晨， 早晨， 系啦，咁啊朝头早咧想同大家讲下一样嘢，我哋好多时影相都会有滤镜， 系啊， 滤镜咧就可以有啲美颜啦，美白啦，或者有啲好得意，以前有段时间中意做埋晒古灵精怪嗰啲 filter。即是例如切合一些得意的 主題 包括就电影的主题，例如一些经典的电影，例如星球大战，那你用了 filter， 你就可能戴了个白冰 的头罩在这里，那当然如果这些 filter 我就觉得有少少把鬼的，那你的 filter 就看自己的样子，那你加个面具在这里，那有少少那整来做什么呢？樣 玩咯，其实是宣传，我觉得都是一个宣传的技巧之一， 都是的，就是 keep 住某一个主题继续在大家生活上面。那现在多了一种的 filter， 我发觉对很多人来讲都容易有一种感动的感觉在这里。 感动啊，用 filter 用到感动、啊。 用 filter 用 到感动。多数我用 filter 都是玩的，即是变晒个样子、啊、鼻好大，嘴好大那些。 那为什么会感动呢？是因为这个 filter 呢，你初来望下去没什么特别的。当你慢慢望耐咗喺 filter 自己嘅样子嘅时候咧，你个样子就会开始变老。 哦， 咁你应该见过啦，即系慢慢变老，咁可能会变到七十岁、八十岁。 嗯， 你老嘅时候咧，你就会有一容易 click 到人一个嘅感觉、就是，就系啊，原来我老咗嘅时候咧，会系一个咁样嘅样子，同埋而家 filter 因为越做越真，咁啊变咗你。以前有啲都有出過嘅，但嗰啲就我就覺得渣渣地啦， 假假地 咁。係啦，咁而家嗰啲新嗰啲咧，佢真係可以慢慢睇住自己個樣咧，係隨隨變老。 你係咪有喊啊？ 我冇喊，我冷血嘅，放心啦。咁所以咧，見到呢啲咁樣嘅隨隨變老嘅感覺嘅時候，人咧就好容易會諗翻啊，係如果我老咗嘅時候，即係容易回想，好似去咗未來一轉，然後回想翻而家自己做緊嘅嘢。是不是自己喜欢的呢？咁有啲甚至乎会同身边另外一半喺度一起用呢个 filter 啦，咁睇下对方老咗个样子大概係点样嘅。咁我见到几多人呢个样子大致上都係有啲似嘅。係啦，即係会睇返啊，原来呢个后生嘅啊，原来老咗会係咁嘅样子。如果用一个快即係用一个玩下嘅角度嚟讲，我觉得係几有趣嘅、不过好多人就因为会睇到自己个样子变老呢，会有好多唔同嘅感觉喺入面。我自己呢就虽然冇话有啲好大嘅感触啦、但係我都会令到我諗返你系会时间即係好似一个 filter 一样会过得好快。用咗个 filter 可能佢一秒钟就可以变老啦。但其实我哋而家谂翻，譬如我细个读小学、幼稚园，都系眨下眼就到而家噶咯。即系我谂 Vicky 都会有呢个感觉系嘛？会唔会？ 都会啊！反而我之前试过玩呢一个变老嘅 filter 咧，我反而觉得哇，原来我都几似我屋企人噶。 哦，系啊， 系啊，反而会谂另外。 你会觉得你会睇到你自己似阿爸多啲定 似 阿妈 多 啲 系咪？ 但你觉得譬如咁讲啦，譬如你觉得自己似阿爸多啲，但你又会在自己很多的神韵里面找到妈妈的影子。 是啊。 这个是都挺特别的一样东西。 是啊。同埋就会提醒自己要多点陪家人。是的而且确。 你又经常陪家人啦。 其实都不是的。 是吗？ 是啊是啊。因为 你 做嘢。 你都经常是将家人挂在嘴边。 我是的。我一定是放家人在最先的第一位嚟，我成日都话系我嘅。但系有阵时候，就算你真系一个礼拜食到一次饭，我觉得都唔够啊。其实，我系搬咗出嚟有呢种感觉，我觉得哦，原来一个礼拜都唔足够咯。我觉得、有阵时候，其实我哋都会多喺 WhatsApp 都喺一啲通讯软件度倾偈嘅咁样系 咯。哦，咁但系都仲有食到饭一个礼拜一次，其实以一个工作当中嘅香港人嚟讲，都算系 系 啊，算合格噶啦、嗯，因为大家都忙啊嘛。 系 啊，因为唔系净系我哋呢一代忙啊， 系啊， 系其实我哋上一辈都有佢哋自己嘅嘢忙， 阿妹佢哋又忙啦， 系啊，咁个个都忙。咁佢要湊夠一個時間，就唯有係可能一個星期一次咁， 係啊， 最正路。咁所以呢一啲嘅軟件咧，我覺得幾好嘅樣嘢就係、是、佢可以令到我哋、嗯、即係瞭解到原來時間係過得好快， 嗯、 即係佢玩得開心係其中一個原因。但佢了解到時間嗰個珍貴啊，呢、這個先至更加可貴。 你有冇俾你仔仔玩過？ 我未俾佢玩、啊， 你可以試下俾佢玩下。你估下你自己大個咗個樣係點咁樣？ 我點解冇俾佢玩咧？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成日同佢講：嗱，你見到爸爸嘅樣啊，你大咗就係咁嘅樣噶啦。 佢有冇話我唔想啊？咁啊？ 佢有啊，佢秒我。 唔係，咁你同佢講唔好咁近睇書咯，唔好睇咁多電子嘢，唔使戴眼鏡。 我因為我有俾佢睇我細個樣嘅，嗱，而家我細個樣同你細個樣有啲似咧，哇係、啊，所以你大個樣就好似我而家咁嘅樣噶啦，個下巴無端端長咗噶會，因為佢而家個頭都圓圓地噶嘛，我細個頭都圓圓地 嘅，可能似你老婆咧會， 唔知啊，咁啊等多幾年嚇，即係甩牌咁甩咗出嚟睇下甩到咩樣啦嚇，祝佢好運。 晨光百科。 好啦，朝早六点四十二分，晨光百科，今日都望望天气啦，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34度，新界再高都一两度噶。嗱，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水平嚟嘅。咁另外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朝早咧，想同大家讲下，我哋咧香港嘅天气而家就都系酷热啦。但有些地方都是長年累月是凍的，包括就是南北極了。當中如果你說要看北極的北極熊，南極的南極企鵝，企鵝呢其實是不是真的不怕凍呢？企鵝的身體亦都覆蓋著一層厚厚的防寒的脂肪。其實要提一提大家，企鵝是鳥類來的，大家都知道，不過怕大家不記得。它呢就只是住在南半球，我北半球見到它那些移民過來的，特別移民咗去嗰啲，譬如動物園啊嗰啲比較上多，同埋動物園俾到個舒適嘅環境佢啊。好啦，尤其喺氣温啊降到咧就係負幾十度嘅時間，咁啊南極咧或者南極附近嘅地方嗰啲寒冷地方咧，絕對係佢哋嘅棲息地方嚟噶，亦都係理想嘅居住地添。企鵝嘅身體咧覆蓋住一層厚厚嘅脂肪，咁啊，即使咧就喺寒冷嘅地方，亦都冇咁容易失去咗佢哋嘅體温。咁啊，另外體內身體入邊温暖嘅血液咧流過血管啊，同接觸嘅冰層，咁啊而叫做降温嘅血液咧，又會回流到血管入邊，互相咧就纏繞，令到冰冷嘅血液咧就好快脆就會變得温暖啦。所以呢、這個就係一個關鍵，令到佢全身都可以保持住一個嘅温度。南極周邊的海域啦，擁有豐富的魚類的等等的食物啦，亦都咧就係冇相等於咧就係夏呢個企鵝嘅天敵啊，天敵就係夏天，咁所以佢咧就好適合咧喺嗰個地方居住噶。而佢喺酷熱嘅天氣嗰度生活嘅話咧，我諗佢要大量去到減脂先得噶。如果唔係，佢身體上面嘅脂肪咧就應該會將佢熱死啦。企鵝的身體在演化的過程中就慢慢成為一種極度耐寒的身體結構，是非常特別的，其他的鳥類就未必可以有。剛才提及過血液在身體流動，將這些冰冷了的血液可以流動回身體裡變回暖，從而製造一個血液循環。血液就會在腳那裡流動，有一個特別的血管，在腳流動回來的血液亦都會特別輸送、特別處理，令到它可以加溫，即是加這個溫暖的溫度就做得更加出色了。所以它們這個這麼特別的身體結構，令到就企鵝這種鳥類除了懂游水之外，還可以在極度嚴寒的天氣底下一樣可以游下水，一樣就可以在這裡走下路，甚至乎企鵝孵蛋的時候都是企在這裡就風吹雨打，雨打比較上少，風吹比較上多，都是在一個極度嚴寒的天氣底下不斷吹著風的。BB 企鵝由於脂肪就不是很足夠，所以也需要就是大人的企鵝去到幫忙幫他擋下風，甚至乎就過體溫給他，即是黏住他啦，也都體驗得到他們非常愛護他們自己的族群的。

我哋一架江海加 Miss You Goodbye， 时间嚟到早上6:50。朝头早都会揾嚟一啲 QL 系列，咁今日朝头早咧会同大家讲下星期一啊，星期一咧应该可以开始用一啲特别嘅化妆技术，令到自己可以望起上嚟更加靓。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翻翻嚟晨光 KOL 嘅系列，今日继续有星级化妆师咪咪啦。早晨啊，咪咪。 早晨啊，大家。 最近我见到阿咪咪你咧去咗小琉球玩，系咪啊？ 系啊，好玩啊，全部都 好开 心啊！ 系啊，系咪？我见到你好似又去沙滩玩，又玩 wake surf， 又出海。 系啊，我见到海龟，保育啊，海龟，好开心同你咗阵，去深潜。 哎呀，咁你有冇化妆啊？ 梗系有啦，影相要靓噶嘛。 系啊，我都系最近谂住可能去出海玩啦、啊。咁之后就发现，哇，其实系好难谂究竟点样防到水啊！因为我都好惊落到海之后花晒个妆上嚟。咁所以想请教一下你、一般防水妆，你觉得妆前一开始啊，即系我咩都唔化住先，妆前嘅护理我应该要怎样做呢？ 其实如果你防水妆呢，妆前的保湿很重要啦。那我会建议用一些水分高一点的产品 more than 油分高一点啦。因为其实如果你块面的油分太高，其实很容易溶妆的。还有呢、你晒的时候呢，你皮肤会蒸发水分啦。所以其实你出海前最重要做好皮肤的保湿咯。如果最简单呢，其实你可以敷一些纯保水的 toner， 就是拿个化妆棉啦，跟住敷个 toner 去敷，譬如1-3分钟，等你个皮肤咧吸收到啲水分。咁如果你有时间嘅话，我都会建议用啲纯保湿嘅一啲面膜啊，即系譬如芦荟呢一啲，就比较纯保湿同埋舒缓皮肤一啲。因为其实你之后个皮肤要晒咧，之前做好个皮肤个稳定度系都好紧要嘅。 系，我谂同埋最紧要就系搽翻个防晒。 哦，一定要，咁呢个喺个底妆之前就会擦噶啦。 系，一定要擦定一个比较防水嘅防晒啦。有冇话？ 系啊，防晒要拣翻啲SPF 50以上 ，PA 3+以上啦。咁因为你出海一定系比较长时间噶嘛。 嗯。 咁同埋咧要拣啲防水嘅防晒啦。咁至于防晒要点样拣，可以听翻我哋之前嘅集数重温翻噶。 系啊，我哋之前都讲咗好多，咁之后可以直接落去底妆啦。究竟要拣乜嘢产品？有冇话啊？即系 MAC 通啲啊，定系一啲防水型嘅产品啊？ 其实而家市面上好多品牌咧都有出防水嘅粉底液或者粉底膏嘅，咁就可以揀翻佢哋嘅粉底液或者粉底膏啦。咁至于系要揀粉底液定粉底膏咧，咁就 depends on 你想个妆容咧系有几厚啦。因为其实落水好容易会有一个斑驳嘅情况，如果你上得太重嘅妆嘅话，咁所以咧底妆最紧要咧系搽得透薄啲，因为越厚系真系越容易溶妆噶。因为其实你出海你除咗要防海水之外咧，其实你面部会出油噶嘛。咁同我哋之前讲话啊，夏日点样持妆一样啦。如果你越厚嘅话，越容易溶妆。咁你几防水都冇用啦，因为防唔到你啲油。 哦，系喎。咁所以最紧要原来系透薄。咁如果系用一啲粉状少少嘅底妆可以使用啦，你建唔建议用粉状嘅嘢嘅咧？其实落水， 我会比较建議用 liquid 或者是膏狀的，因為粉狀咧遇水咧，佢係比較容易溶妝嘅。所以你會見到市面上嗰啲防水嘅產品咧，通常都會係液體狀啊、gel 狀啊，或者係膏狀嘅。 哦，哦，所以就係用 gel 狀，因為有油，佢就係唔會溶喺水啦。 因為粉本身容易溶喺水，即係好似我哋平時沖奶粉個意思一樣。 哦，係喎，落奶粉落啲熱水度就會溶嘅喎。 係啊，咁你將啲粉係咁錫落水度，咪會溶到一笪笪咯。 係，咁如果係眼妝，因為譬如你影相啦，都想自己靚啲啦，都有啲色彩噶嘛。有冇話啲咩產品啊會比較適合啊？ 首先上眼妆之前啦，会建议上咗个眼嘅鼻线嘅，即系眼影嘅打底膏。 系。 咁因为眼影嘅打底膏咧，本身就可以令你个眼影发色度高啲啦，亦都可以令你个眼影持妆啲嘅。咁同头先个道理一样啦，我都会建议用翻啲，譬如系眼影膏。嗰、那个眼影膏就是有颜色嗰种眼影膏啦，就唔系粉状嘅眼影去上妆啦。 系，即或者 liquid 偏 liquid 少少嘅。 嗯，系偏 liquid 少少。不过咧，因为 liquid 我惊大家难 handle 啲，所以膏状嘅眼影大家会相对易 handle 啲嘅。好、 哦、 多牌子都有膏状嘅眼影，韩国牌子又有，欧美牌子都有。咁颜色方面都系拣翻啲自然啲嘅颜色啦，因为你都唔想搽个粉红色，跟住万一你捽开咗就变咗一笪粉红，只眼好似肿咗咁样。 因为 你落水，你上水你一定会捽眼噶嘛，你唔会唔抹你只眼，跟住有啲海水滴落只眼里面。嗯，所以揀翻自然啲嘅顏色就會好啲。 咦，咁樣係咪我要避免搽呢一個即係用眼線筆啊？因為我驚我捽花條眼線喎。 其實我自己就好有意識地係輕輕印走啲水咯。 哦，即係唔好特登捽眼啊！最緊要係避免。 但係一般人都好難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譬如眼線嘅話，其實我覺得盡量可以唔畫就唔畫啦，因為其實大家都控制唔到自己的小手手嘅。咁但係如果要畫嘅時候咧，我會建議用翻啲防水嘅眼線膏會比較好啲。 哦，眼線膏啊，反而。 眼線亦都得，但係因為好多牌子都有唔同嘅 formula， 咁眼線亦未必隻隻都有咁防水咯。 哦，所以呢一個最保險啦。 我覺得眼線膏會保險一啲，因為佢裡面個蠟質重啲，咁就冇咁容易用咯。 誒，講開蠟質咧， 佢防水多啲，咁就變咗好似有陣 coating 喺面。 誒，講開蠟質，我諗起呢一個眉毛啊，頭先冇講到，係咪話有蠟質嗰啲眉筆會比較適合，或者係用眉 gel 係比較適合咧？ 係啊，因為就頭先講過啦，其實蠟質即係 crayon 啦，你平時畫開嗰啲蠟筆畫咧，你都會見到啊，佢上面好似有啲零零地有種。咁就可以幫助防水嘅。咁但係呢記得畫眉嘅時候就 soft 啲啦，唔好太大力同太實色啦，因為蠟質嘅嘢本身呢就會顯色度高啲，輕手啲畫囉，唔好畫得咁大力，咁就 OK 㗎啦。 OK， 好啊。咁如果係眉毛雨傘搽咗 gel 之後再落一層，你覺得係咪有用㗎？ 其實係啊，因為其實佢幫你個上面 on top 加一層防水膜啊嘛。即係因為有啲人啲頭髮顏色，譬如我咁樣，我淺金色頭髮嘅，但我眉毛本身係黑色噶嘛，咁我咪會搽眉 gel 嘅。咁唔係隻隻眉 gel 都會防水噶嘛，咁可以搽眉毛雨傘，咁就幫我做一層防水嘅膜咯。 哦，咁如果係個唇妝咧，因為其實你平時出街食飯已經好易甩妝噶啦。咁如果係防水嘅話，你覺得係咪淨係索性唔好搽唇膏會比較？ 其實我都會搽嘅，因為我本身個嘴咧係比較白嘅，如果唔搽唇膏嘅話，我變病人。所以其實市面上有啲比較 long lasting 啲嘅一啲唇油，佢係會比較持妝一啲嘅。 诶，咁如果系，因为我见到呢啲防水产品咧，我成日都觉得好似好难卸啊。 嗯， 你有冇话建议乜嘢产品会比较好啊？即系我用卸妆水啊，定系卸妆油，定系我平时即系有啲太懒啦，我就接用卸妆湿纸巾，系咪唔建议啊？ 其实咧，防水嘅产品佢防水顾名思义系防水啦，咁所以咧，你用卸妆水嘅产品咧，其实唔会落得干净嘅，因为佢已经防咗你啦嘛，你点会落得干净？ 哦， 只不过系透过摩擦去捽甩佢啫嘛。咁所以咧，防水嘅产品咧，一定要用翻落妆油呢啲有油分嘅嘢去卸妆咯，譬如落妆油啊、落妆霜啊，因为落妆霜系其实系膏状噶嘛，佢里面有油分都可以落啦。咁眼可以用翻眼唇卸妆液啦，因为水油都有嘅，咁就可以落晒。 好，今日咧唔该晒星级化妆师 Mimi 啊，希望我迟啲落水咧都唔会甩晒个妆。今日唔该晒你啊，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如果船仔落水个妆甩晒，我都几想睇啊吓。好啦，咁啊转头会分途广播啦，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啦，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十点钟嘅，提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而家生效紧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 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朝早嘅时间已经嚟到7:09啊，啱啱等佢跳埋先，7:09嘅早上啦，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有小白白袁浩喺度，仲有 Vicky， 用啲唔同嘅声音咧， 系啊， 去刺激一下大家。 你头先个 Vicky 嗰个声好似系你 Big Box 嗰啲咧，嗰啲裁判嗰啲声，嗰啲 MC 嗰啲声，系啦。好，跟住我哋有请啊，今日晨光交通天文台嘅阿姑， 姑 早晨。 Yo， 好啦，正经啲先，正经啲先。好啦，交通方面嘅消息系点样呢？ 先讲翻啊，红磡海底隧道系已经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红隧收费广场切勿停车或者系慢驶，大家可以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而至于未登记易通行嘅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红隧，运输署会喺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补交隧道费，咁大家记得要尽快申请翻。睇翻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咁封路情况喺油麻地嘅海泓道，由于路陷，去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系需要暂时封闭。另外，有关文锦道口岸的消息，现时跨境客车、跨境出租车和跨境私家车是已经可以恢复行经文锦道口岸出境前往深圳，而至于跨境货车就需要继续使用其他的道路过境口岸出境前往深圳。另外，文锦道跨境巴士的北行方向班次亦都已经恢复正常行经文锦道口岸出境，大家留意翻就可以了。 嗯，咁大致上都系咁样，不过就系红隧咧，今日相信今日都系好值得关注啦。 系啊， 到底系点样咧？嗱，我自己咧喺佢想实施呢一个红隧过呢个易通行嘅时候咧，我暂时我都呢几日我都冇去到用呢个红隧啊吓。咁我唔知道佢系有冇封到，但我睇传媒就话嗰啲道路有少少嘅调整嘅， 摆咗啲雪糕筒。 系啊，即系私隧咁咯，而家私隧都摆咗雪糕筒喺度啦。咁嗰啲收费亭啊拆紧啦。咁啊红隧嗰度咧，咁睇下会唔会有好多影响啦，咁因为寻日就话出现过喺啲平时冇出现嘅车龙嘅时间有出现过咁样，咁今日朝头早啊睇睇个情况，大家密切留意住啊，咁一有啲咩事，转第二条隧道先， 冇错， 唔好迟到。或者好像我咁，就算過海都是利用鐵路， 搭鐵 預早少少咯， 搭船都可以， 搭船搭鐵其實我覺得真的很方便，係啊，即係尤其要站東鐵線真的很方便啊。對於新界東的居民嚟講，噏一聲已經，譬如我書展，到啦， 喺個會展站一上就到啦， 係啊，真的方便， 真係。又唔使吹風，又唔使。 係啊，有陣時候我都諗翻起，即係如果我，譬如我新界東啦，咁我落到落去以前嘅話啦，去到九龍塘要轉線啦，又或者係搭到去紅磡要轉巴士咁樣。咁而家直去咧的，以前初頭咧佢話有東鐵線嘅時候，我都諗啊都方便少少啦咁樣，冇諗到原來個分別係咁大，即係真係試咗就差好遠啦。 同埋見到金鐘站咧改咗之後咧，好靚啊！ 好靚啊，係啊，真係靚。 又透光， 系啊，系国际级嘅一个车站啊， 系 啊，即系比起我哋去外国外地建嘅一啲大型车站咧，绝对唔会输蚀啦。咁啊，再整多啲主题更加好啦。 系， 之前咧鸭仔几开心， 系啊，系咯，又冇几 大只鸭仔望住我啊，搭扶手电梯嘅时候， 长摆呢啲其实都唔错。 系啊，艺术装置真系令到啲乘客都开心， 系 啦。 咁繁忙嘅路段咧，望到呢啲嘢，你可能会停低脚步望。 系啦，咁行慢啲啦，唔好停啊，金钟好繁忙。 撞到，真俾人撞到， 俾人撞到啊！吓，喂，今日朝头早交通方面有咩提一提我哋咧？ 讲开外国啦，啱啱去完旅行翻嚟啦，去自驾游，去日本，咁觉得嗰啲路面咧，其实都好平坦啦，斋住。真係好舒服， 真係鋪得靚， 真係鋪得 靚。呢個又係要讚嘅， 都係要讚。 係啦，佢哋行嘅時候咧，架車行得好安靜。 系啦，亦都好畅顺， 亦都唔会话好蹬咁样， 系 真系好舒服，揸喺长 所以佢哋个避震唔使好好都已经 O K， 不过佢哋本身啲车 都 避震 都 O K 嘅， 都要赞下啲日本车。 系 啦，但其实香港咧最近铺路嘅物料咧都有所改进， 有啲咁嘅事。 系啊，喺湾仔嘅坚拿道天桥啊，大家都知道几繁忙。 系啊系啊系啊。 其实咧以前咧佢哋天桥铺路嘅物料咧有一部分系混凝土，即系石屎啦，有一部分咧就系沥青嘅路面。咁一般咧混凝土铺咗落去之后咧，其实都要等超过十个钟咧，佢先可以干，然后可以俾人行嘅。咁但系咧，由于佢繁忙啦，咁好难即系压十个钟去俾佢做，即系就算做维护都系。 所以有啲路长期有啲烂咁样咯。 系啦系啦，就好似即系坚拿道天桥咧，其实如果你洪隧转上去，我记得近伊利沙伯大厦嗰个位，其实会有啲有个位系长期都凹凹凸凸。 哦，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一揸咗就。咁样好挫噶。 其实思瑞一出嘅时候，佢都零零舍近坑渠盖附近有个位凹咗，我次次都系避开佢。 压到啊！俾车，俾车落。 次次都避开佢。 系啦，咁因为其实咧，其实佢全长虽然话系得 1.2 公里啊，但系咧，其实咧，佢即系呢几，佢最近咧系铺咗啲新嘅物料嘛。咁其实呢个工程咧，做咗几个月嘅。 哇！ 即系就算咁短嘅路段都要做几个月，因为其实佢一个星期可能净系得几晚，每晚可能得几个钟可以整啦。咁咧，每一次又可能净系封好部分嘅行车线咧，先可以做到嘅。咁所以咧，其实话咧，点解要铺呢只咁好嘅物料呢？因为一种合适嘅立车物料咧，其实需个要求咧，第一就系要嗰个维护期要好短啊，即系要干咧，要干得好快。另外亦都要有足够嘅硬度啦、韧性啦，亦都要方便施工同埋耐用嘅。咁所以今次呢只新嘅立车物料咧，除咗比较耐用之外咧，用一啲比较高粘度嘅立青咧组成嘅立车物料咧，可以抗变形。 哦， 亦都抗老化。 哇，有啲路面变形嘅情况，我都有见过啊。 成嚿凸起咗， 凸咁波纹，系变咗波纹。 系唔知系咪即系未干透，定系热得滞？ 系咯， 架车一碌过，咁佢就成嚿折起咗， 好似折起咗咁样。哇，有啲都行起上嚟都坐船咁， 望到都觉得好神奇。 系啊，系。 咁抗疲劳嘅，仲有呢啲物料， 抗疲劳、 抗老化， 喂，我都需要喎，抗疲劳、抗老化 咁啊，讲到， 可唔可以 搽啲 搽 落嚟？ 搽 啲 搽 啲喺块面， 搭啲喺个块面上面啦。 我唔要净系面，我要全身 泥 mask。 我黑眼圈个位好严重嘅最近。 立青 mask， 咁其实佢都系比现有嘅立青优胜嘅。咁其实而家呢啲物料咧，已经应用喺本港咧部分嘅繁忙路段嘅，即系可能有啲见到新铺嘅路咧，可能其实都系 转咗物料啦， 系转咗呢啲物料噶啦。 咁、 未来路政署咧亦都会继续应用喺一啲合适嘅路段嘅。相信系一啲比较繁忙啲嘅路段咧，都系比较啱用呢只物料，因为佢就唔使成日整，又襟用。 系啊，唔使成日整又襟用好啊，同埋其实唔同路段咧都成日都要靠佢哋啲智慧啊，因为点解咧？有阵时仲系譬如单车有单车嘅路段啊，嗰啲唔同嘅物料啊，各样嘢嘅，咁睇下佢哋可唔可以即系做得彻底啲啊？每一段嘅路段咧都有唔同嘅物嗰啲立青嘅物料啊，去到咧就系喺适合嘅地方嗰度出现。咁啊，用嗰个人啊开心，譬如单车径啊，你用啱物料嚟时候，你架单车你都 feel 到 顺啲， 顺好多噶。 除咗顺啲之外，架车啊又好，单车又好，都会襟 襟啲啊。 你唔系条胎咧，揞多两揞会爆。 系啊，啱啱系咁好啊。咁啊，倾住咁多先。唔该晒阿姑。天气方面问一问 Vicky 啦。喂 ，Vicky， 出边酷热天气警告啊，系咪好热啊？ 是啊，但是而家咧可能仲尚早啊，我都觉得未系真系好热好热嘅，因为始终都系啱啱太阳啱啱升起啦。咁但系今日嘅天气咧都唔错、啊，都系蓝天白云、啊，不过就有少少咧，就有啲系灰色嘅云啊。 系灰色、啊。 系啦、 啊， 咁、 哦、 系啊，都系可能都会有啲骤雨啊，咁所以大家都要大把遮出街，即系有遮，即系落雨咧就遮一遮雨嘛，系咪？冇雨咧就遮一遮太阳都 OK 嘅， 唔 系太热咯。 所以咧而家啲遮咧，即系一鸡。几尾啊，即系难听啲讲就系，即系俗语咁讲就系，可以晒埋佢咧，就当系防 UV 嘅话咁啊最好啊。 系啊，我最近咧上个礼拜我都买咗把好细把、好轻嘅一把、可以防紫外线嘅遮，我都长期摆喺袋、因为就系、因为而家真系太晒，太晒到咧系个太阳，你喺出边马路行一行啊，或者出一出去咧。 我就已经成身湿晒。 系啊，出汗啊。 系啊，系啊，所以遮一遮咧，咁个人就冇咁辛苦咯。 嗯，啱嘅。有啲朋友咧，甚至乎系嗰啲户外活动，即系例如行山咧，佢哋都会担遮嘅。因为系啊，一路行山一路担遮咧，的而且确系可以有效咁样即系降低自己嗰个体能嘅消耗。 那个温度啊，嗬。 系啊，咁 系啊，其实都需要。 梗系要啦，如果咪真系，哇，热到难顶啊，嗰个真系辛苦啊。咁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啊。 系啊，其实咧行山咧，大家都真系要小心啲啦。我其实琴日咧都有一单意外啦，咁就系有一个主人啊，同埋只狗去行山嘅时候咧，咁跟住大人就中暑，狗狗咧就抽筋。 哎呀， 系啊，所以咧大家即系啱啱啊，小白你都讲得好啱，就是、原来行山咧其实都可以担遮嘅，就算唔担遮都戴帽啊，挡一挡，可能咧令到个人咧即系个体温冇咁上升啊。其实中暑好多症状咧，唔知道小白自己会唔会平时都会留意咧？ 哦，有啊有啊，即系中暑同热衰竭呢啲咧，一路行山啊或者户外活动咧，我都会特别留意住自己身体个变化，譬如会唔会出汗啊，又会唔会出唔到汗啊？出到汗又惊，出唔到汗有阵时都惊噶，系啦，咁咪可以点咧？ 系啊，其实咧系有好多环境咧，令到我哋咧系会中暑嘅。其实咧唔好以为我哋净系行山或者喺户外咧先至会中暑，其实有啲室内甚至喺屋企咧。其实都会嘅、哦，譬如有啲室内嘅地方咧，好似系停车场啊，一啲车厢嘅入面啊，一啲大厦嘅一啲顶楼啦，甚至系屋企入边咧有一啲厕所、浴室，甚至睡房都会嘅、哦。只要你空气唔流通咧，其实都好容易令到我哋中暑啊。所以我哋咧有阵时咧，就系、是、当中暑嘅时候咧，就系、是、千祈唔好即系再继续焗住喺度啦。最好咧就系、是、去翻一个通风嘅地方啦。如果咧你真系发觉有啲啊唔舒服嘅时候咧，最好就真系睇下有冇水可以饮到啦。同埋咧，如果有出现抽筋啊或者啲肌肉痛嘅时候咧，咁就最好咧就揾一揾人帮手系就系、是、最好啦。我觉得。 咁如果见到有人中暑咧，都快啲去帮手先得噶呢个。 冇错啊，所以咧，我哋就避免喺啲咁热嘅空气底下啦，甚至系而家酷热天气警告进行一啲剧烈嘅运动啦。如果我哋譬如行山啊，喺户外有啲运动嘅时候咧，其实会令我哋体内咧产生好大量嘅热能噶嘛。咁其实咧都有另外一样嘢咧，好容易中暑嘅，就系、是、过度疲劳同埋睡眠不足。 哦，咁啊简单啦，咁啊大家就吓、休息多啲，跟住先至去做呢啲户外活动啦。 系啊，所以大家咧就最好就系小心啲。天气热嘅时候，带定支水，带定把遮，甚至咧系如果有退贴嘅话，带定喺身，有啲咩时候即刻贴一贴，咁啊最好啦。 明白晒，唔该晒 Vicky， 咁快啲翻入嚟，唔好热亲啊吓。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水平嚟嘅。另外，朝头早冇错，酷热天气警告都已经咧就系生效咗噶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一啲咧情绪梳理嘅技巧。早晨，周博士。 早晨，早晨，大家好。 系啊，咁啊，天后庆咧，大家特别容易暴躁啊吓。一连两集咧，想同大家咧聚焦讲下啲长者啊嘅情绪问题、哦。近排咧都有啲朋友仔咧咁啊，照顾啲家中嘅老人家啦。咁有阵时老人家又会成日发脾气啦，好似个细路仔咁样啊，俗语有话啦，老人情细蚊咁样，咁啊唔知系咪啲长者咧，其实随年渐长咧，病痛又多啦，咁啊有啲嘢咧旧时就做得好叻嘅，咁但系依家就真系力不从心啦，特别系可能旧时咧可以好轻松啊，琴高琴低嘅，咁依家咧琴高琴低都啊搞唔掂啊，可能自己又会掹自己咁样。咁跟住走咗一個極端就係話，你唔好理我啦，我搞得掂噶啦，咁樣就變咗好多呢啲類似嘅家庭問題咧，會衍生嘅咁樣。周博士，咁啊，今集節目咧交俾你去多講呢個長者情緒嘅支援，好嘛？唔該曬你。 好啊，呢個好重要，因為我哋每個人都會經歷生老病死啦嚇。咁而去到長者呢個階段咧，其實嗰個適應係好唔簡單嘅，即係我哋可以想象一下。由後生好精呢，琴高琴低，甚至係體育健將，好掂當，個大腦反應好快，去到而家可能行路都痛嘅，落街都痛嘅，落街都有困難嘅，都要揸支拐杖嘅。 而回答一條問題諗好耐都撈唔到喎，諗唔到喎，即係等等啦，咁而又冇咗個所謂社會價值啦，即係已經冇份工啊，冇揾錢嘅能力啊，咁嗰個自尊感、自我價值感係好唔容易適應嘅，嗰個心理上面啊，甚至容易覺得被遺棄啦，甚至仔女對自己態度都唔一樣啦，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哋人生似乎係上天想我哋學到嘅功課，由細個一步一步去到長者，就學一個放下啦，學接納啦，學尊重啦，關心同埋愛嚇。咁所以我有三樣嘢想講嚇。第一咧就係我咁，我作為家人咧，當我哋即係特別好多時係仔女啦嚇，當我哋家中嘅父母啊或者家屬嚇，即係成為長者，面對各種困難，我諗我哋要好體諒啊。因為個長者嗰個自卑感咧，佢可能會講啊死去算啦，你唔好理我啦，由我死啦，即係佢講一啲好晦氣嘅説話。其實是第一他自己 很觸動，第二都是一種測試，就是看看你是否還是愛我，你是否還是重視我，樣我們很值得體諒回同理回他整個身心狀態已經不再是過去那樣，就是不要再期望、父母永遠是我心中的巨人，這個都是我們作為子女很需要去學習去同理回理解回。第二我想讲呢，就是我想最重要反而我哋好多时就係諗點去照顾佢啊，啲咩治疗啊，食咩药啊，睇咩医生啊等等啦、啊。其实我觉得长者最需要嘅係佢感受到佢係被爱嘅，佢係被接纳嘅，佢生命仍然有价值嘅。我諗呢一种让长者感受到足够嘅爱呢，係重要过晒所有嘅无论外在即几多最昂贵的病床啊、治疗啊等等等等，咁所以我非常鼓励家人多啲向长者直接道爱。嗱，道爱方法好多噶，唔一定净系讲我爱你噶。除呢句之外，可以讲哇，妈妈好多谢你啊，当然系你教我咋，嗰次我病晒咧，你系提醒我啦，做人最紧要谦卑，所以咧我喺你身上学到啲乜嘢啦。嗱，呢个好重要啊，当长者能够感受到我嘅生命系有价值嘅。咁呢个系佢生存动力好大好大嘅支柱嚟嘅。其实我听过好多长者想自杀或者佢冇办法好即系好和谐咁活落去，好开心活落去咧，就系、是、佢觉得冇人再需要佢，佢觉得佢呢一生系白过，系做错咗，甚至系冇价值啊。咁呢个系冇任何治疗师可以取代仔女个角色嘅吓。咁所以如果即係大家咁有福氣，你父母仍然健在的話咧，我非常鼓勵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嘅你，多啲用任何方法向你屋企嘅長者表達，就係、是、哇，永遠都係我最正嘅媽媽，你啊好叻好叻女啊，你多謝你當年提醒我乜乜乜，哇嗰次我謝曬咧，好彩你日日嚟玩飯俾我食啊，你真係係我心中好即係好慈悲嘅媽媽，即係依類咁樣嘅。表達讓他看到他曾經做過的事是很有價值的，同埋呢個第二個我想講。最後一點就是照顧長者是吃力的，特別是家人，即有因為每天是不會停的嘛，他永遠都是我媽媽或阿爸嘛，他每天都有需要。政府有很多免費 的資源，是一些譬如團體啦，或者 NGO 啦，或者一些即綜合家庭服務啦、長者中心等等，有各類型的資源可以值得善用的。如果不是靠自己，很多時候我們照顧長者自己都冧啊，自己都情緒枯乾。好嘛，我就提三點。阿歐你覺得點？ 係啊，我頭先都特別是第二點咧，可以同周博士可以多互動多少少咁多多。因為你講到第二點嘅時候咧，其實都令到主持人咧有一個當頭棒喝啊，就係、是、啊有陣時同屋企人嘅溝通真係少咗一種愛嘅流露啊。而我自己都經歷過，可能有陣時都讚下媽咪啊，細個嘅時候啊你咁樣咁樣啊，咁就令到我咧依家就學識咗點點點啦，咁樣係一個相對正向嘅輸出咧。媽咪都有一個正向嘅回饋俾翻我嘅喎，咁而嗰個交流咧係珍貴嘅時刻嚟嘅，係一個幾珍貴嘅 moments 嚟嘅。咁依家我都記得啦，不過就費事即係將自己咁私人嘅事擺大電波講。不過都係温馨嘅、開心嘅、幸福嘅咁樣。好啊，咁啊，周博士係咪咁樣又會有個互動好啲咧？ 你講得好好啊！嗱，依個個竅門係咩咧？我講個竅門啊，那個竅門就係唔好就咁話多謝你啊，我愛你。咁就好行貨啊，冇乜力量啊！啊，老豆你幾好啊？好啊，好啊，好啊！佢甚至覺得我哋虛偽添嘅。嗱，個竅門係點咧？多謝佢個表面行為，然後多謝佢行為背後嗰個特質，而 又讲呢个特质，让我作为仔或者作为女咧，成为一个点样唔同嘅人，因为爸爸妈妈你嘅贡献。譬如话，多谢卅年前我当时失恋或者乜乜嘅时候咧，我都想死啦。但系你鼓励咗我嗰番说话，你嗰份嘅慈悲，你嗰份坚持，令到我从此都好有力量咁活落去，就系咁样啦。我举一个我自己嘅例子。当年我在英国读博士学位，即是讲了很久之前，有一次我想起妈妈，我很感动很激动，我写一封信，当时还是写信的年代我手写写一封信，即是一张卡，其实是一张卡来的， 很大的一张卡，写满了，写了五成千字寄回香港，令我很震惊，一年之后我才回香港，回香港之后跟着我发觉那张卡长期摆了很多年都在我妈妈张台面上面，原来那张卡对她这么重要，我是非常意外，那张卡我就是这样，充分的道爱啦，道谢啦，讲出妈妈你做了些什么，我多谢你的什么，就因为这样我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啦，原来那样东西是永远在她心里面的，即千祈不要看少一些简单道爱道谢具体的说话，最重要对具体讲出我多谢你的什么，同埋因为你啲乜嘢，让我成为点样更有价值、更懂得爱自己嘅人，好嘛？我鼓励大家都尝试咁做，我可以保证你个家人关系会更加力量、有幸福、更有爱，而你个屋企嘅长者咧，佢更加收到一份佢好渴望嘅自我价值感，一份尊重同埋爱，好嘛？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咁多啦，一个情绪梳理嘅技巧啦。咁下集咧，继续聚焦下长者嘅情绪问题啊，吓咁啊！唔该晒周博士，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啦，多谢你，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红磡海底隧道寻日起实施二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运输署表示，根据观察，大部分司机都熟习二通行的安排，但由于今日是二通行实施之后首个工作日，以及红隧平日的车流，尤其是繁忙时间是特别多，运输署呼吁驾驶人士在使用红隧时可以直接驶过收费广场，并且留意巴士专线的安排，驾驶人士亦都要遵守道路标记，以合适的车速以及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同时在入隧道之前车流汇合的位置要小心忍让。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在新加坡展开第二日的行程，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朝早将会主持早餐会招待李家超，之后李家超将会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会面，再共进午餐。李家超之后会到访当地企业，并出席由特区政府与香港贸易发展局共同主办的商务晚宴，与当地商界领袖会面交流。副总理黄瑞杰与李家超都会在会上致辞。新加坡驻港总领事黄守毅相信，有关会面对于两地领袖讨论如何加强合作以及促进新加坡与香港关系非常重要。乌克兰当局指，俄罗斯星期日再对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发射19枚导弹，造成至少两人死亡，22人受伤。当地原建于18世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柱显圣容大教堂亦都在袭击之中被毁，认为袭击大教堂是战争罪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谴责俄罗斯袭击敖德萨的世界遗产建筑。俄罗斯国防部就否认乌方指责，表示俄军只是对乌方生产无人艇的地方发动导弹袭击，又将大教堂被毁一事归咎于乌克兰故意将防空系统部署在居民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 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红磡海底隧道系已经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红隧收费广场，切勿停车或者系慢驶，大家可以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而至于未登记易通行嘅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红磡海底隧道，运输署会喺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补交隧道费，大家记得要尽快申请翻。睇返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暂时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车多，龙尾去到红桥。封路情况，油麻地的海泓道由于路陷，去返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晨早。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话你知。 比如今日我约你去对面嗰间咖啡嗰度食饭啦， 经理，你约我食饭系咩意思啊？其实我都 我有意思想揾你做搞手啊！公司参加咗由卫生署、劳工署同职安局合作推行嘅精神健康职场约章，我见你平时咧都有做开活动搞手，同同事又熟啦。想你咧帮手搞下兴趣小组义工服务咁啊！ 哦，其实呢啲活动我哋平时都有搞㗎，我哋可唔可以建议下其他活动㗎？ 当然可以啦，其实公司签咗呢一个约章呢，都係想推广正面嘅工作文化，鼓励大家呢多啲沟通同埋交流。啲活动最紧要同事有兴趣，除咗倾公事，大家都可以呢多啲关心下身边嘅同事，大家返工返得开心，做嘢啊都有效率啲啦。 係啊，尤其是最近有單大 project， 大家都好大压力㗎，有时食饭都要傾公事，真係好攰㗎。 公司都明白，嚟緊我哋想举办啲呢关于精神健康压力管理嘅讲座或者係工作坊啊，增加多啲大家对呢一方面嘅知识。到时啦，都想你帮手筹备啊！我哋老板呢全力支持噶。 经理，咁睇嚟食一餐饭唔够啊！ 哈哈，你想食几餐都得啦。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磨莉。 二台话你知， 消费券在手，大家齐出手。八达通用户一嘟就用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用户，用手机应用程式就得，用电子支付方便又易用。食、买、玩，本地门市同网店都用到。注意限期同余额，记得用晒佢。开心消费，带动经济，去消费券计划网站睇下啦。 CIBS 人人广播， 饮茶饮茶，大家饮茶。 国家一级评茶技师陈少薇， 自古以来我哋好远先揾到医生嘅。近时每一个家家唔同嘅省份都会有佢唔同嘅茶叶同埋工艺与储存，令到希望自己可以调节身体嘅。 CIBS 节目讲茶讲茶，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知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7:38啊，星期一嘅早上咁啊，阿 O 同小白咧跟进下唔同嘅体育新闻先。小白交俾你讲先啦，唔该晒。 见到咧就系一啲英超嘅球队啦，包括咧就曼联同埋车仔咧，咁啊成绩都算系唔错啦。讲紧成绩咧，有赛嘅成绩， 冇错冇错， 有赛啊吓。咁啊，曼联咧就赢咗阿仙奴啦。咁啊，有赛嘅成绩当然系好啦，即系叫做激励下大家嗰个心情啦。咁啊，希望队波可以微调得好啲啦。咁啊，另外其实车仔咧。亦都有即係新帥嘅情況底下啦，咁最終咧亦都以4-3咧就擊敗另外一隊嘅英超球隊白禮頓， 係 咁啊算係咧即係唔錯喎，因為白禮頓其實成績一直以嚟都幾好嘅，即係特別喺上屆嚟講，咁如果你話能夠擊敗白禮頓嘅話咧，對車仔嚟講咧，咁肯定係一支強心針啦。 係 佢哋咧喺上屆甚至乎呢幾屆咧嘅成績嚟講咧都係普普通通一般，咁上屆成績更加都幾差添啊嚇，咁今屆咧就係希望佢哋可以喺英超嗰度做得翻好啲啦，因为佢哋净系踢到英超嘅联赛嘅啫，咁啊欧洲赛咧就暂时欠奉啦。 啊，我又冇睇呢一场曼联对阿仙奴喎，咁因为好似都爷爷地嗰度踢啦，今次就喺美国踢嘅。你知道美国有阵时啲时间可能即系讲紧早上5:00-6:00咁踢，咁冇理由假期流流5-6:00起身睇波噶，俾大家瞓下都系好事啦。不过咧，根据报章报道咧，就系、是、今次曼联个新门将咧奥拿拿咧就冇披甲咁样。啊！我有啲有興趣睇下佢係用邊個路線？係 咪調整緊啊？嗬， 可能係因為琴日咧，反而另一場有賽咧，就係橫濱水手咧就對呢個曼城啊。 嗯， 咁咧上半場就打和2-2啦，跟住咧曼城咧先禁制哥迪奧拿， 最後5-3啦。 係啊，因為好明顯 禁制啫。 上半場咧就全部俾嗰啲U21啲英格蘭國家隊啊，即係有幾個球員我都唔係好記得個名啦，好老實，因為都係啲後起之秀啦，唔好。讲小将呢个字啦，跟住后屘一换翻夏兰特咧，就即刻唔同晒啦。因为咧夏兰特咧第一脚垫波啦，就入波啦。 系啊， 即系成日都系咁样。 其实你睇到半场咧，哥迪奥拿换咗10名嘅后备球员啊，即系有赛就可以点样话试阵咧？你真系笑。10名球员，你根本换咗第二队波入去。 咁好啦，呢个夏兰特啊，当然当选呢个 MVP 啦，即系全场最佳球员啦。咁得到几多咧？100万 yen 系啦，100万 yen， 跟住报章啊形容啦，话喂够夏兰特请晒成队球队食俄马卡石，够唔够？ 唔够，唔够啊！ 唔饮酒得唔得？唔饮石茄得唔得？ 佢哋 斋食嘢得唔得？ 佢哋去嗰啲餐厅咧，一定唔会系普通宗教嗰啲餐厅嚟。 系系。 咁佢100万 yen 咧，我觉得应该系唔够埋单嘅。 你啊讲得啱啊！如果你去宗教餐厅咧，就好麻烦嘅啦。包括乜嘢咧？因为原先有另一场嘅热身赛咧，就系巴塞咧就对祖记嘅。咁啊，即系发现咧呢一场波咧就唔可以踢。点解唔可以踢啊？咁啊？最少15个人患上呢个肠胃炎啊！讲紧就系巴塞方面啦，成场波系取消咗，系冇得踢。 喂，另外都有场波取消咗嘅。其实李斯特城同呢个热刺嘅友赛都系因为暴雨咧。 系啊， 点估到因为大雨啊，冇办法啦。 喂，咁但系有阵时我又想问翻小华呢啲咁危急嘅情况啦，譬如突然间冇得踢啊，或者肚痛啊，或者落雨啊，天气嘅情况，咁买咗飞当然可以退飞啦，但球迷。球迷的心情都应该麻麻地。 球迷们冇办法啦，因为等咗咁耐嘅话咧，其实佢哋好难安排第二场嘅。 系系。 咁你安排第二场，其实牵涉咧就系唔单止净系球队球员个 schedule 问题啦。 系啊。 咁啊，当地因为佢哋喺其他地方踢嘅，当地嗰个配套啊，各样嘢啊，其实都系有好多嘢系需要继续周旋落去。咁预期系咁样，各方面嘅话咧，有咁多唔同要配合啊，不如大家都系谂下取消咗佢算数啦。 系啊，嗱，小白可以同你讲埋呢一个啊。咁上个礼拜咧就有讲话呢个曾经效力皇家马德里。同埋利物浦嘅西甲传奇球星啦，摩连迪斯咧就嚟咗香港嘅，咁记唔记得呢个画面咧？一定要问你先知啊吓。 我都記得嘅，其實咁嗰陣時皇馬咁多條煙未嚟咗香港， 六條煙咯嗰陣時， 2003年 我記得係、啊， 我記得係沙士之後咧， 碧咸啊、朗拿度啊、 係啦、 啊、斯丹啊， 當時嘅香港政府啦，2003年嘅時候咧，咁就邀請外隊嚟啦，咁、 啊、 希望振奮下啦，即 係、啊、 報答下一眾嘅沙士救人嘅英雄咁樣啦。跟住咧，摩連迪斯咧就射呢個范俊業嘅，咁啊。啊，记唔记得范俊业系边个啊？ 记得， 我细个咧，对于龙门系有啲情意结嘅、啊。我成日觉得，香港队嘅龙门我都会睇啦，或者香港嘅甲一联赛咧，旧时叫即系港甲啦，就系睇温拿啦，同埋希福特。你记唔记得有个人叫希福特？ 记得喎、 啊，希福特嗰阵时嗰啲 范俊业个名字，你一讲嘅时候，哇，啲记忆都翻晒嚟啊！ 系啦，范俊业就系、是。男神同埋门神啦、啊，因为即系大家叫佢猪仔噶嘛，咁、都几靓仔啊！以足球员嚟讲，跟住就觉得啊，佢把守香港队最后一关咁样啦。咁啊，即系当然依家我哋嘅门神又变咗叶鸿辉啦，系咪先？咁啊，叶鸿辉都守到三十几岁啦吓，咁、应该江山要代有才人出嘅，好多嘅球评都咁样讲啦。好啦，嗱，即系嗰阵时咧，记得咧，曾经摩连迪斯射十二码咧，就记得啊，范俊业就扑到摩连迪斯，咁、今次咧，终于好似摩连迪斯咧，就今次啊，都系两次施射都系被猪仔救出，咁摩连迪斯 命运之中嘅黑星啊， 射两球破咗两球，跟住最后咧，摩连迪斯最后一嘢咧，怒射光网顶啊，猪仔投降咁样。咁其实嗱，有阵时即系体育啊，或者娱乐呢啲嘢啦，即系两样嘢，其实大家开心啦，或者啊，即系2003年。到對比依家都幾耐，你知唔知？廿年前啦， 係啊， 即係點解我話要同你講下波經，就係咁嘅意思啊！就係攞翻啲希福特，攞翻啲范俊業出嚟講，因為你二十年咧個時空真係好唔同咗啦。 碧咸同斯丹而家做嘅嘢都唔同啦， 你 一個教頭，一個做咗班主， 有啲唔係好睇波嗰啲師兄咧，仲覺得范俊业唔系仲踢紧嘅咩？ 唔系真噶， 都唔出奇啊！踢咗好耐啊，嗰阵时范俊业都即系猪仔都咁，又拍过大台啲体育节目咧，咁样咁啊，好记忆犹新嘅咁样。我哋对龙门都有一份尊重同埋热衷啦。咁希望即系往后香港队嘅门将都继续有好嘅成绩啦。咁样呢个都系重要嘅。咁啊，转个角度又讲下其他嘅唔同嘅体育嘅项目啦，好唔好啊？小白， 好啊！如果足球咧都可以讲埋少少咧，就系中国女足啊。咁啊，中国女足咧其实。喺今届世界杯咧，第一场咧就0-1咧就输咗俾丹麦啦。咁啊，虽然喺呢场决战入边啦，咁啊全失三分啊。咁啊，但系咧，佢哋有个名号嘅，铿锵玫瑰。 哦， 系啦，铿锵玫瑰。咁啊，出线咧仍然仲未绝望嘅，因为同组嘅另外一队强队咧就英格兰啦。但系英格兰有唔少嘅主将咧，其实咧都系受伤嘅。咁所以咧，睇下有冇机会咧可以乘住佢哋即系受伤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成功咧就攞翻啲分数啦。 女足咧。即系世界杯女足咧，啲赛果都几难预测。 系啊， 记唔记得第一场未话爆冷咧？呢个纽西兰咧就赢咗挪威啊嘛。跟住琴日瑞典咧都系掹车边赢咗呢个南非啦。 系啊， 其实南非比佢嘅排名低好多，起码低四廿几五十位啊。 所以见到咧，而家嗰个既然咁难预测嘅话咧，佢嗰个叫可观性啊提高啦。 系系。 咁啊，睇下大家嗱，继续咧就支持啦。喂，另外咧，而家喺日本嘅福冈咧就有游泳世界锦标赛啦。咁、中国嘅选手啊，谭海洋咧，其实喺男子100米嘅蛙泳嘅预赛咧。游出咗咧就58.26秒嘅成绩，58.26秒系咩成绩咧？咁啊超过咗呢一个项目嘅亚洲纪录嚟嘅。 哦，好厉害、 啊，好厉害啊！冇错，好厉害。咁、所以咧就希望成绩啊继续越做越好啦。 喂，讲呢、這个除咗讲国家队之外，讲埋香港队，香港队刷新咗4×100嘅香港成绩嘅，因为 系啦，咁、有何诗培压阵嘅4×100米自由泳接力咧，咁啊虽然未能够闯入呢个决赛啊，咁啊但系初赛咧就以0.01秒之微咧，咁啊刷新咗封尘。咗九年嘅香港纪录嘅， 咁几好喎、啊。其实亦都加入咗新嘅成员嘅，咁当然亦都有啲譬如郑梅丽啊，郑丽梅啊，咁都会加入啦。仲有欧海纯啦， 欧海纯 都 有 过去， 有啊， 福冈嗰度有啦呢个。咁啊，睇下杭州亚运会唔会系同一 team 人咧？咁啊，继续发挥好嘅成绩啊，帮香港队嘅即系游泳队咧，就可以游啊游游啊游咁啊游到个牌翻嚟咧，咁就好啦，系咪先嗱？小白同你讲。 讲下呢一个，今日咧有一件篮球界嘅盛事嘅，应该都会系今年咧唯一一位 NBA 现役嘅球星嚟香港啦。今日咧就系詹美不拿咧嚟香港嘅大日子啦。 你约咗佢食饭未啊？ 我冇啊，我只能够掹车边睇到佢嘅观赏赛咋。 都好啊。 咁但系喺呢个运动场馆都有趣噶，咁系慈善机构赞助噶啦。咁亦都喺新蒲岗嗰度有啲新嘅场地咧，就契嚟打篮球嘅。咁希望詹美不拿咧就可以献技啦，同埋同一啲年轻人可以多啲嘅互动啦。咁我哋呢啲喺旁边打下卡、影下相好 OK 噶啦。讲真啦，即系有阵时咧，见到唔同嘅球星啦，或者一啲名宿啦嚟香港咧做球迷咧，个心态系好简单嘅。等于咧早两日摩连迪斯嚟香港咧。好多球迷咧都仲有留翻低皇马同埋嗰阵时利记嗰件波衫咧，你点样 keep 到一件摩连迪斯嘅波衫白雪雪？我自己咧 keep 白色波衫咧就比较难啲噶。 有啲球迷咧系抽真空噶， 哦， 即系攞个袋入俾佢抽真空，跟住就继续咧就 keep 起佢嘅， 系咯， 跟住咧就喺嗰个面上面就写低年份啊，边位嘅选手咁样储嘅，佢哋就储得好专业啊， 系啊， 所以你讲得啱啊，即系有一位球员嚟到嘅时候咧，就相当之系兴奋。喂，你讲开球员咧， 系 美斯咪过咗到美国嘅， 系啊系啊， 佢同啲屋企人啊去行超级市场啦， 系啊， 捕获佢，好 野生捕获咗美斯系嘛？ 系啊，即系你平时见佢同啲小朋友啊、太太喺度推住架车、购物车喺度行都唔紧要啦，你都由得佢行啊。咁你俾钱咁大粒星企喺度俾钱，咁啊引起咗少少，大家就争影相啦。 同埋佢喺呢个国际马物入咗球好靓嘅， 好 靓嘛。 嗰、那个free kick 嗰、那个自由球嚟噶嘛？ 系啊，哇！跟住就奠胜咗啦，即系帮佢哋可以赢到波啦。美斯真系美斯， 唔同噶。 美斯做嘅嘢就唔系普通人做到嘅嘢。不过讲多呢个足球嘅文化啦，依家就各走两地啦，各走两地就系好多咧足球球员生涯嘅黄昏，就算劲又好，唔劲又好啦，就会去美国踢波啦。另外咧就喺沙特阿拉伯，哇，沙特阿拉伯齐晒人， 齐晒。而家争麦巴比，你知唔知有传就系，如果佢唔肯同巴黎签约嘅话咧、巴黎嗰边有讲过啊，你唔肯签约我就卖你去沙特。 点解我头先咁样讲咧？话美斯未过咗国际？买物嘅，咁嗰阵时就有个叫巴塞嘅连线啦。点解咧？好似闻说啊吓，恩尼斯达咧，都签国际买物。 哦， 我琴日睇到啲 breaking news 啊， 即系喺嗰边重聚，大家 系啊，恩尼斯达原来仲系即系越老越可爱啊！呢啲球员，你以为佢喺呢个神户胜利船啊？系嘛？ 系啊， 神户胜利船落船唔玩啦、啊，教波啦、 啊，上第二架船啦、 啊，佢啊去。买下物， 原 来 架船去咗美国 啊！真系唔知道啊！ 只不过奥拿得唔得闲过去咧？ 唔知啊，重组啊，reunion 咁样系嘛？ 毛毛虫虫可是时常吃也不够，总要吃更多。毛毛虫虫童年年年活到今天，也日日挨饿。吃够了变懒惰，连蠕动也不动，只爱原地坐，摇两下头亦觉太生疏。平凡人想同情，无从吃掉一杯不够，太可悲。毛毛虫很清楚，吃喝全为昨日雨花去准备，待某一天春风吹过后，有朵花等你。从真翅膀漫无摇曳，穿梭花蕊芬芳香气，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天地？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博笑骂，任人看不起。当四处野花香味，一碗空气，望过去，没白费心机。 成年，回头看仿佛只不过数百天。揸飞机坐火箭，一对同梦理想哪个有出现？习惯一天一天失与败，已不想出战。回看忧愁，无谓余力，唏嘘嗟叹可免则免。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贴地？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博笑骂，任人看不起。转个脸便忘记。面碰灰一地，行过赤道置身雪地，就算世俗眼光怎睇小你，担当小角色更争气，难关将至无需躲避，遥远长路未发生的总布满惊喜，仿似雾雾藏亦会变成为蝴蝶的真理，成就了你。会有天高飞，会更了不起，风景多优美，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Vicky、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好啦，唔知大家咧平时大唔大食嘅咧，食得多唔多嘢嘅咧？ 夏天咧我系会食少啲嘅，冬天咧就着衫咧都可以遮遮掩掩，咁通常冬天就储粮嘅，夏天咧就尽量可能食一餐两餐，唔系暴露，着少啲布啊，你唔想成日个肚胀咗出嚟啊。 有阵时咧，即系夏天咧，其实就正常会食少咗嘢嘅，因为呢个人嘅身体啊嘛，系啦，咁但系。有陣時而家我哋都開多咗冷氣啊，咁啊變咗個身體咧就好似冬天一樣，或者秋涼咁樣，都係會 keep 住食咁多嘢嘅。咁所以有陣時咧，我會熄冷氣嘅食飯嘅時候。 哦，真係㗎、哦？你屋企啊？ 係啊。 咁你兩個小朋友會唔會覺得？ 佢哋食完先咯。 哦，即係習慣咗㗎啦，已經。 有一時時咧，即係譬如我嗰排我想食少啲，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好用外在環境控制自己食量嘅方法嚟嘅、 哦， 因為你會降低咗你嘅食慾噶嘛，啊都夠啦咁樣。 熱啦熱啦，係 啊熱啦熱啦， 唔好食咁多啦。 係啦係啦係啦。 咁有冇曾經試過食到好飽好飽，即係頂住個胃？ 哦，一定有啦，一定有啦。 係食咩啊？打邊爐定係自助餐啊？ 唔覺嘅，嗯。 记唔记得啊？ 放题自助餐呢啲都有啦，特别系即系仲细嘅时候， 系啊， 梗系谂住食到人家铺得执粒咁嘅心态噶啦，其实点得啊？咁啊，结果咧自己食到个肚啊胀晒， 劲辛苦咁 样，人哋间铺头仲喺度，我个肚啊胀咗。 去 cam 啊，我记得，即系嗰啲大学嗰啲 O cam 啊，你慢一秒你都冇嘢食噶嘛。 哦，系， 咁咪露食咯， 系啊， 因为咧真系超快十几秒就清咗碟噶咯， 执猪行头惨过败家嗰啲 啊， 要行到。劲快攞咁咪抢， 唔系同埋你有阵时想攞埋隔篱啲女同学嗰份啦，硬系有啲喂咁你 gentleman 咯 ，gentleman 少少啊， 我以为你抢佢啲嘢食啊， 梗会啦，我出嚟，我出嚟主要就系 咁捞嘅， 用礼貌去结识朋友噶嘛，传咗台啊，我最有礼貌啦，系啊，当朝头早啲姐姐唔同我叫早晨，我都同佢 嬲嘅，同佢讲 早晨啊，姐姐，做咩今日唔同 姐姐 拧转 面 啊？ 再行去前面， 早 晨啊，姐姐， 有礼貌系好嘅， 即系 train 翻啲姐姐有礼貌啊嘛，即系香港人本身都应该要有礼貌噶。 系，我都中意同人讲早晨。 系啊，我旧时成长嘅年代真系，譬如早晨啊 ，hello。哇，咁都好隨意就會 講 出嚟咯。依家好似一句早晨同埋一句 hello 咧，好似幾千萬咁樣，好貴啊，好貴啊，唔捨得俾你咁樣係咪？唔應該咁嘅。 係啊，係啊。其實有陣時咧，我自己夜晚翻工嘅時候咧，都好習慣講咗早晨咯。 哦，花神光。 係，唔係。 好啦，咁其实咧，我自己咧都试过食到好肚胀嘅，就系试过打边炉嘅时候，咁、就系我好中意咧，就系食完所有嘢之后，可能两个几钟任食打边炉啦，跟、住我最后一定要食个芋冻嘅。 哦，个芋冻 系啦， 我以为你要食个雪糕添， 系咯，甜品 芋冻。 芋冻。 咁其实前排咧，美国咧就举行咗呢一个年度食热狗大赛啦，咁、就有一个叫绰号叫做大白鲨嘅男仔咧，佢、就喺呢个男子组系。 好劲啊！呢、這个绰号 系啊， 大白鲨。 傻 系啊，咁样佢十分钟之内，你估下佢食到几多个热狗？ 应该系二百几、三百嗰啲系嘛？ 差唔多啦，我都类似古小白呢啲数目咯， 百几个啊？ 二百几个， 咁又冇咁多，佢十分钟食到六十二只热狗。 哦，十分钟， 十分钟六十二只。 我估小白同我咧个心态咧，一讲咧大胃王咧就谂起小林尊啊。 嗯， 因为嗰阵时小林尊咧未食嗰啲包咧。佢用嗰啲特別嘅方法咧，特登唔知點樣，好快兩三秒就懟到一個。 我真係有問過啲大胃王佢哋食嘢嘅方法嘅。咁第一，佢哋個胃咧真係要定得順先啦，就一般人就唔好做啦。同埋佢哋食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唔係好咀嚼嘅。 係， 佢哋咬完之後一嚿咧就吞落，所以你見你食嘢嘅時候咧，佢哋個身咧個腰要挺直嘅，因為佢哋方便嘅食道就直接將啲食物送落去嘛。 係， 咁佢先至可以比賽入邊，無論速度同埋個量先至可以取勝啊。 係啊係啊，其實大胃王咧都有即係點解佢哋可以食得咁多咧，都有分先天性同埋後天性嘅因素嘅。有啲就好似啱啱小白咁樣講啦，有 training 嘅，真係咧有一啲秘訣嘅。咁有啲原来佢都系本身咧，佢个先天一啲嘅佢哋嘅胃部有一啲平滑肌嘅组织咧，令到咧佢哋好容易咧就系胀得好快，同埋冇咁快俾我哋嘅大脑知道咧我哋饱啊。 嗯， 因为其实只要佢嗰个平滑肌咧就有胀嘅感觉，佢就会令到我哋人类咧有一个系啦饱腹感。 越食得快咧，其实越食得多嘅， 系 慢慢食咧都快，即系可以即系食少啲嘅。 系啊，所以慢慢咀嚼咧都系好嘅，同埋食嘅时候咧最好咧都系食到七分饱啦。即係有好多中醫師啊，有啲科學研究咧，係啦，都係叫我哋食七分飽就好啦。因為食七分飽咧，除咗可以有足夠嘅營養咧，仲可以能夠令到我哋控制我哋嘅體重，同埋有利於我哋係身體健康嘅。咁所以食七分飽就好啦。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嘅时间啦，星期一嘅早上咧，阿 O 嘅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会嘅大事件啊！早晨啊，温生， 早晨啊 ，O， 系同我哋一系早晨，早晨，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咧，今个星期咧市场嘅焦点咧，相信咧都离不开咧三大嘅央行议息会啦，分别咧就系联储局啦、欧央行啦同埋日本央行嘅，率先公布议息结果嘅咧，应该都系联储局啦，之后咧就会公布啦，喺星期四啊，本港时间凌晨两点钟啦。而同日咧，欧央行咧亦都系本港时间咧晚上八点四十五分咧公布啊个议息嘅决定嘅。至于日本央行咧，就会决定会喺星期五去公布啦。嗱，温生，不如咧，我哋先聚焦讲下联储局嘅议息结果。你认为佢哋加息嘅机率有几高啊？而阿鲍 Sir 咧会后嗰个议息声明啊，同埋嗰个说法咧，应该先会咧令 到环球嘅金融市场有所影响。温生交俾你详细分析，唔该你。 好啦，咁啊睇翻咧喺今个即系上个星期咧，我哋见到咧就美国公布咗以消费物价指数衡量嘅年通胀率咧就系3%嘅，咁啊以生产物价指数衡量嘅年通胀率咧就系只系得个0.1%嘅啫。咁所以市场普遍咧嘅共识就系话等埋联储局完成埋今个星期嘅加息嘅25个基点之后咧，美国今次嘅加息周期咧就好大机会咧就见顶啦。咁但系当然啦，呢个即系纯粹咧系市场嘅谂法嚟嘅啫。咁至于联储局鲍威尔会唔会局长啊？鲍威尔会唔会有同一个睇法咧？等到今个星期四嘅议息会之后咧，就有答案啦。但我相信点咧？我相信咧就为减轻咧拜登政府每年嘅庞大嘅债务嘅利息嘅支付啦，咁同埋咧为咗明年咧拜登政府嘅大选铺路作准备啦，我觉得咧联储局咧。就算咧喺今個星期嘅議息會之後暗示個加息周期未完咧，我都相信咧離頂咧唔會話太遠嘅。咁所以如果你話今個星期加埋呢一次嘅25个基点加息周期見頂，我亦都唔出奇。咁如果加完再佢暗示再加嘅，我相信可能極其量都係加多另外嘅25个基点。咁我哋即管睇下喺今個星期四阿鮑威爾有咩講啦。 咁美國就咁樣睇法啦。至於歐央行同埋日本央行咧，加息嘅機率又有幾大呢？ 嗱，今個星期咧，歐央行加息25个基点咧，可以話都係市場嘅共識嚟㗎啦。咁至於之後嚟講咧，避免咧歐元嘅匯價過弱，導致咧佢進口價格急攀升啦。咁相信咧，歐央行喺貨幣政策上咧，亦都會緊跟住聯儲局嘅步伐嘅。嗱，如果聯儲局喺今個星期之後係暗示個加息週期未完嘅，咁我相信歐央行咧亦都冇選擇之下咧，就要繼續咧就去加息啦。咁但係如果今個星期之后我哋见到联储局就话加息周期见顶嘅，咁啊为免加息过猛损害到经济咧，我相信欧央行咧亦都会咧系停加息嘅。嗱，实际情况点样样咧？过咗今个星期咧就自然知道啦。咁啊至于日本央行咧，过去咧佢喺系唔系要收紧个货币政策嘅取态上咧个表态咧一直都好反复噶。咁佢会唔会喺今个星期嘅议息会下定决心去收紧个货币政策咧？仍然都系未知数噶。咁但系咧一般相信。日本央行对个日元嘅底线咧，就大约系讲紧系145对1美元嘅，因为咧喺同一个水平咧，日本央行喺上年嘅9月咧，亦都曾经作出干预过，唔俾佢咧系跌穿呢个位置。咁但系当然咧，上年嘅9月嘅干预就唔系好成功咧，最后嘅日元去到152啦。咁所以咧就短期里面咧，我相信咧日元咧如果再迈向145对1美元嘅水平嘅时候咧，就唔排除咧可能迫使日本央行咧喺个货币政策上收紧嗰方面咧，可能要下定决心啦。 咁如果今个星期联储局加息，欧央行又加息，咁样对美元嘅汇价会带嚟啲咩影响咧？因为咧美汇指数都好影响啦，即系环球嘅金融市场啦，特别香港股市咧，其实都会受影响嘅。咁啊，交俾温生多讲啦，唔该。 系啊，讲得啱。咁啊，最近咧，大家唔知有冇发现咗一件事咧？就随住市场开始估计联储局加息周期快见顶咧，唔少嘅欧洲央行嘅委员咧，当中包括希腊啊、荷兰啊，以至法国嘅央行行长啊，都异口同声咧就讲啦。就话咧，欧央行咧继续加息咧，对当地嘅经济亦都会带嚟损害噶，咁样样好明显啦。欧央行咧系开始放风咧，就系准备咧停加息嘅，同佢之前嗰个语气系好唔同噶。咁啊，唔能够排除咧，联储局同欧央行之间咧，可能喺货币政策上咧系有某种嘅共同进退嘅默契，去避免咧大家喺汇率上咧有出现太大嘅变化嘅。但有一点咧必须要理解嘅，欧美各自咧都面对住佢哋嘅通胀嘅难题。咁大家都唔想佢哋自己本身嘅貨幣咧大幅度下跌啦，以致咧佢個入口價格上升，令到佢通脹失控嘅。咁但係如果繼續大家喺度鬥加息落去，你加一啲嘅，我又加嘅時候咧，咁可能只會令到兩敗俱傷，大家經濟兩敗俱傷嘅啫。咁所以咧喺貨幣政策上咧，唔排除佢哋大家咧都係可能會有個協調，咁呢個先至會係一個雙贏嘅方案嚟嘅。但如果呢一個睇法係正確嘅話咧，咁即係話當歐美喺個貨幣政策上 唔理係加息定唔加息都好啦。咁只要佢哋嘅行動係一致咧，我相信咧係對個美即係個聯儲局，就算你話今個星期嗰個決定係點樣，我相信由於佢哋個加息或者唔加息嘅因素互相抵消啦，咁所以當聯儲局個決定咧，我相信只會令到個美元會有一定嘅震盪，咁但未必會有個實際嘅方向喺度嘅。咁去到我相信要去到第四季咧，等到各機會公布嘅美元嘅外匯儲備佔比，如果我哋見到個美元嘅喺個儲備佔比嗰度急降咧，到期時先係美元真真正正下跌嘅時候。暫時我相信個美元嘅匯價咧橫行嘅機會係較大。 嗯，咁一般咧都喺翻工嘅時候都會翻閱一啲財金嘅報章啦。咁通常都會睇下温生嘅專欄啦嘅觀點係點啦。我知道咧你一向咧都有關心咧呢個國際政經嘅一個變化啦。自從上個禮拜咧俄烏同埋黑海嘅呢個糧食協議咧就終止之後咧，最新嘅情況係點咧？對呢個國際嘅糧食價格咧，又有啲乜嘢影響咧？温生， 上個星期咧，俄烏喺黑海個糧食嗰個出口協議咧已經屆滿啦，亦都係停止咗噶啦。咁俄羅斯咧不單止咧係冇延長嘅協議啦，更加係將兩個喺烏克蘭位於黑海嘅港口咧係炸咗嘅。咁同埋警告咧，任何船隻咧係靠近烏克蘭嘅港口咧，都被視為咧係潛在嘅軍事嘅貨船。咁有關嘅警告咧就好有效咁樣咧，就阻止咗嗰啲貨船咧就進入烏克蘭嘅港口啦。咁但係咧，與此同時咧，俄羅斯咧亦都提出五項嘅新要求啦。咁包括咧就話容許俄羅斯嘅農業嘅銀行咧就重新接入呢一個嘅全球金融電訊嘅系統咧 SWIFT 啦。咁同埋咧，如果容許國際保險公司受保俄羅斯嘅貨船等等咧，咁俄羅斯咧就會咧係又開翻呢一個嘅黑海嘅協議嘅，咁但係而家嚟講嘅話咧，就暫時雙方仲喺度談判緊啦，咁而個通道咧就停咗啦，咁就暫時未見到對全球糧食價格造成太大嘅影響嘅，咁但係個時間一拖長咧，我相信始終係會對糧食價格咧會帶嚟重大嘅推升作用啦，因為始終咧喺經過黑海嘅出口咧，俄羅斯同埋好多烏克蘭嘅糧食咧都係經過嗰度出口嘅，咁如果出唔到口嘅時候咧，咁就會令到全球糧價有機會上升咧，令到歐美嘅通脹咧更加難受控嘅。咁所以呢一系列嘅因素咧，我哋都要密切留意住噶。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啦，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咧金股匯嘅大事件啦。唔該曬温生，我哋下個禮拜一再傾啦。多謝你，拜拜。 彼此终须分开，失去了所爱，离开或者称得上挚爱，直到此刻两人自松绑，医好过往病房，互相背对告别对方，继续存在，为看开，双手必先张开，不要作反抗，由冲感激悲哀，导致崩溃得解放，若觉痛楚流泪会安抚心窝，大前程下装，认识了爱还要多得这次在刹那间无意中消失，今晚没再不停记起当晚，怨恨也会流淡化，越笑着来为对方祝福找到他，忘记旧记忆删除那些牵挂，哭泣直至唱把戏轻吹散，再度会期待爱情无用怕，谁半天一身心 木到丢失感觉，再寻回自我。偶尔寂寞，寂寞也不必想太多。难过在刹那间。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点算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今日优惠咧，老少咸宜嘅， 咁笋 系啦，而且咧有免费，有啲又有钱赚添， 真定假啊？ 系啦， 短短嘅五分钟啊，讲两个优惠俾大家。第一个咧 ，mark 低个字，八月六号咧就系香港嘅全民运动日，2023。 呢、這个记得，呢、這个记得。 免费开放大部分嘅康体设施啊，俾市民使用，咁啊呢个绝对系可以做到老少咸宜啦。更加多咧就系、是未必需要 book 场嘅，因为咧个运动场地咁样嗱，当喺九龙公园个室内运动场啦，咁、佢有啲咧叫做open area 或者公开俾你嘅位置啦，即系。譬如平時你轉入嗰個一格格玻璃嗰個運動館咧、我以九龍公園為例，佢其實門口咧每一年咧都會擺幾部嗰啲叫做智能運動單車俾你去踩，咁、你就好似前邊打緊機咁樣咧去叫做踩下單車咯。咁、因為好多時候咧，大家一諗全民運動日，喂係啊，真係免費可以開放嗰啲康體設施啊，但係晨早已經 book 曬、 敷曬咧。就算你係游泳池嘅話咧，其實你根本入到入去個會場個泳館嘅時候，都話俾你聽人多，因為佢而家咧游泳池佢係通常會話俾你聽，佢有個格仔啊，同你講佢入邊可以入到幾多人， 容納到幾多人， 容納到幾多人，咁你敷咗。咁佢敷咗我都唔想入去啦，跟住又爭位沖涼， 拎唔到落水係咪啊？ 係啦。 不過我知道有一啲康體嘅空間設施咧，其實佢都有預留一啲位置係即日俾人哋 walk in 嘅，都有少少嘅，係啦。咁但係最好就梗係預約咗啦，就去 confirm 真係有得去啊嘛。 係啦，咁啊，你想知道當中嘅資訊更加多咧，就喺呢個康文加加加，即係三個加號嗰個 Facebook 專頁咧，你就有機會知道更加多啦。咁啊，即係成日都講嘅，講咗好多年啦，起码十年以上，日日运动半个钟，健康快乐人轻松咁样，這个 slogan 咧，我估已经深入到大家脑袋入边啦。咁啊，可能你会话，八月六号嘅全民运动日嘅开放设施包括啲乜嘢咧？其实都有一啲户外嘅康体设施，包括咧网球场啦，或者一啲攀石场啦，咁都会开放嘅，甚或乎咧呢、這个叫做创兴水上活动中心啦，等等咧都有一啲水上单车啊。 山板啊、独木舟啊、彩艇啊，咁都可以咧，俾到啊一啲嘅公众咧有机会参与得到嘅。 独木舟嗰啲咧真系好难 book 嘅，我话俾大家听啊，就算你唔系话全民运动日啦， 你俾钱啊， 平时 啊 都难搞啊，即系譬如喺我屋企附近嗰度咪有个水上中心嘅，个水上中心其实我有一次咁啱啊，同佢做访问啦，咁啊同佢倾开嘅时候， 有冇试过 walk in 可以 book 得到？冇系咪？ 因为我嗰阵时就问佢喂，好难 book 喎，你都系啊，通常暑假嗰啲咧，我哋三月都已经敷咗噶啦， 哇！ 真系好夸张啊！独木舟我都中意玩嘅，其实不过咧，独木舟可能我自己咧，发力发得唔好啊，后边咧背脊嗰两嚿骨咧，坐骨神经嗰两嚿骨咧，每次咧。爬完之后咧都超痛， 咁要多多锻炼先得， 多多锻炼系嘛，即系锻炼到唔痛为止， 腰骨个位啊， 系练下啲，有机会你啊出去蛙下艇， 好 啊，蛙咯， 呢个好玩， 好似话雷 Sir 好劲 啊，雷 Sir 好犀利啊，可以同雷 Sir 出去嘅话咧，直头去埋附近嗰啲嗰啲外岛啊， 系岛仔， 嗰啲岛仔好玩啊， 系啊， 你谂下佢蛙去澳门嘅有一次， 真噶， 系啊， 创举嚟噶， 系啊，雷 Sir 好嘢。 雷蛇蛙去澳门同小芳环岛游一样啊， 唔系 佢环岛游唔系坐艇，佢游水环岛游啊，其实都几夸张。好鬼惊啊！好咁啊，嗱，头先话老少咸宜，咁啊有啲人免费，头先讲嗰啲免费啦，咁有啲诶钱赚嘅，讲紧咩咧？就唔关我同埋小白同埋 Vicky 事啦，就系第八批嘅 Silver Bond 咧，银色债券咧，就今个礼拜五啊，今个礼拜五咧就开始接受长者去认购噶啦，咁啊新一批嘅银债咧，保证息率咧去到提升到。五厘啊吓，咁五厘系咩概念呢？如果你而家做港元定期咧，大概都系得三四厘嘅啫。咁当然你话喂唔系、哦，之前美金强势、哦，有啲咧吸引客户咧去到成六厘七厘嘅，啱嘅。但系嗰啲客户可能你又要系啲尊贵嘅客户， 啊、 又唔系普通人。咁依家咧呢、這个Silver Bond 咧就系俾长者认购嘅，咁啊最多每人咧就获派100手、哦，咁啊有啲长者好有钱噶嘛，因为一手10,000蚊啦。获派100手即系100万 啦， 即系 15厘， 100万5厘即系几多钱啦？嗱，唔同大家计啦，自己计下啦，自己计下啦。长者都好醒目嘅，好精叻嘅咁样。咁申请嘅资格咧就系年满60岁你先好申请啊， 所以唔关我哋三个事， 唔关我哋事啊吓。 登录先得啊， 咁唔紧要。呢啲长者嘅优惠咧，真系应该多啲嘅，我自己觉得咁啊，希望长者都可以安享晚年，咁啊最开心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红磡海底隧道实施不停车缴费而通行的首个工作日，运输署表示今日繁忙时间是真正考验，不会松懈。现场所见，朝早繁忙时间车流量逐步增加，现场间中出现挤塞，个别车辆会在收费亭前停低，要由工作人员指示。由今朝使用红隧的司机说，改用易通行之后没有留意线路改变，认为跟原有行车线就能够顺利入隧道，不难适应。记者李嘉文现在就在红隧九龙入口附近，交给他讲下最新情况。 唔该晒，咁我而家就喺红隧嘅九龙入口。咁今朝嘅繁忙时间，我哋都一直留意住呢度嘅交通情况。咁我哋见到其实红隧实施已通行嘅第一个翻工翻学日，喺朝早7:00之前，其实大部分嘅整体行车情况都畅顺有序。不过一踏入7:30翻工翻学嘅繁忙时间，见到红隧嘅九龙入口车流量就明显多咗，而红隧九龙入口亦都开始出现挤塞嘅情况。不过其实整个嘅行车同埋交通秩序都维持有序，喺过咗8:00之后，红隧九龙方面嘅入口嘅车流量就仍然系好高啦，但系其实挤塞嘅情况就有轻微嘅改善，车龙前行嘅速度都快咗。咁我哋都同一啲今朝用过红隧过海嘅的士司机倾过啦，佢哋都大致认为畅顺。有的士司机就话，实施易通行之后冇留意到线路嘅改变，一直跟住原有嘅线路行车就可以，认为唔难适应。又相信畅顺嘅原因之一系因为而家系暑假时间，会较少车，而且佢哋都认为红隧始终都系多车用，相信喺最繁忙嘅时间一定会有挤塞。加上红隧实施已通行之后，来回嘅行车线由各8条改咗做4条，根据 根據朝早的觀察，部分的司機似乎未習慣新的安排，當駛近收費亭的附近就會收慢車速，亦都有零星的車輛停低，要工作人員示意揮手指導他們維持正常的車速，有後面的車輛亦都有響安提醒前面停低的車。不過現場所見，其實大部分司機都保持正常的車速，通過舊有的收費亭。咁我哋喺度嘅報道就係咁多，我哋會繼續留意住現場嘅情況，先交翻俾直播室。 好啊，唔該曬李嘉文。天文台表示，強烈熱帶風暴杜蘇瑞尋日已經增強為颱風，預計未來一兩日會繼續增強。杜蘇瑞現時與本港距離大約1500公里，預計星期三會進入800公里嘅範圍。到時會再評估本港是不是要發出任何信號，現時言之尚早。天文台處理高級科學主任林學賢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杜蘇瑞有機會靠近台灣，到時它的下沉氣流將會影響本港有較熱的天氣，但亦都有機會靠近廣東東部沿岸，到時將會較多雨和較多風。林學賢說，天文台正是監察杜蘇瑞的路徑，現時距離本港仍然甚遠，但是提醒如果未來幾日打算去台灣或者福建的市民要留意天氣狀況。他又說，天文台預計今年有4至7個熱帶氣旋影響本港。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32703點，是升39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18，日元141.63，瑞士法郎0.866，加元1.322，人民幣7.19，英磅對美元1.287，歐元對美元1.113，澳元對美元0.673，新西蘭元對美元0.6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1.59美元，卖出1961.9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宗坏车同埋交通意外啦。咁先讲翻坏车先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咁另外，粉锦公路近住打石湖村，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呢一段嘅粉锦公路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啊，咁影响到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咁特别系去锦田方向啦，就比较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咁再重复多次，粉锦公路近住打石湖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啦，咁影响到来回方向都系比较挤塞，咁特别系去锦田嘅方向。隧道方面的情况，咁而家红隧咧今日就实施二通行啦，隧道嘅车龙啦，咁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就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尤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屯门骑术学校。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三成菌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小明咧中意咗 Mary 好耐啦，有一日小明同 Mary 表白，同 Mary 讲我爱你啊 ，Mary 就话啦，我以前啲男朋友咧全部都好似狗仔咁好嗲好黐身噶，小明你唔好似佢哋一样噶嗬，小明隔咗一阵间就同 Mary 讲， 喵， 我唔系狗仔，我系猫仔嚟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蝶，三五成群。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改革开放大潮中，在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咁样许总，而家政府帮我哋安排安置房屋，呢间钢厂起唔起得成，而家都系未知数。如果万一我哋去咗，你讲一句话开唔成，打发我哋翻嚟。到咗嗰阵时，住嘅地方都冇埋，你话我哋点算？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八点三十九分啊，三十度气温啊，酷热天气警告咧已经验证生效咯。记得咧上个礼拜五咧、就话我哋呢个环节咧有个延续性嘅，咁礼拜五咧个命题咧就系、叫大家咧惊喜一下或者 surprise 一下身边人啦、啊。咁啊，唔知咁多位拍档有冇做到先？我哋攞翻个功课出嚟交一交功课先。 有功课交噶我、啊、上个礼拜因为星期五正正系我妈咪生日。 哦，系啊， 生日快乐，妈咪。 Auntie 生日快乐啊！ 咁咧嗰日我哋就去咗食自助餐啦。咁、由六点半食到十点嘅个时间个 range， 咁系妈咪、爹哋啊同阿妹佢哋入去食先嘅，我都要放工，然后咧先过去。咁啊啱啱好啦，我就买咗扎花。送俾佢，然后咧、我又真系拍咗片噶噃、真系有影到佢个 surprise 样噶咁样咯，咁啊佢好开心嘅，同埋拣咗一个好大嘅绣球花俾佢咯。 瞄咗条声俾我睇下， 哇，系 呢、 个 auntie 嚟噶， 系啊， 哇，以为你家姐嚟噶，咁后生个样， 真系识讲嘢啦， 搞唔掂， 唔系，我爹哋妈咪嘅样都比 点算啊？ 我爹哋妈咪样子都系比较后生，所以 你有冇睇啊？你有冇睇啊？ 我有见过。我有睇过佢噶呢个网上面已经睇过， 系啊，我有放上呢一个社交平台咁样咯，同大家 share。 依家咧社交平台咧好搞笑噶，你睇开嗰人啲嘢咧，佢就会系咁推送俾你睇咯。即系譬如我 系嗰啲演说法咯， 系啊，即系譬如我嗰排咧笃得多小白嘅IG story 嚟睇啦，咁我好容易就会睇到啊，你嗰日会影到萧天啊，即系一个艳阳啊日出啊咁样咯。咁但系咧我冇睇开嗰排咧。你做咩我都睇唔到噶， 系啊，好似絕咗交咁啊！突然之間， 我早幾日咧都睇到你同狗仔去游水噶，但我睇唔到呢條片噶， 系啊， 系啊，唔知點解噶，系啊， 搞笑。 跟住譬如我呢排咧 tag 咗一啲書展有出書嘅朋友仔啦，跟住咧哇係咁拱出嚟喎， 翻佢哋啲嘢係咪？ 係啊，十世都唔會見到佢係咁推送啲嘢出嚟啦，跟住係咁推送，係咁推送。所以我最新嘅 post 我都唔踢佢，我覺得好怪啊！係 咁睇佢啲嘢， 咁睇好怪咯，就係 睇翻啲籃球嘢好啲係咪？ 係啊，睇翻啲籃球嘢啱啦，即係冇嚟睇同一個女仔睇好多次啊嘛，好古怪啊呢樣嘢。即係舊時係熟嘅，但係一段時間冇咁熟啦。跟住佢依個係出書咁， 我谂住帮助下宣传下，跟住点不知哎又又 系噶啦，所以每一次咧用呢啲社交平台嘅时候咧，我每揿一个就都会谂下，佢会有啲咩改变， 系啊，不出花而发啦吓。咁啊，小白你又有咩惊喜啊？ 其实礼拜六嘅时间咧，咁我就捉咗屋企人 surprise 系咩咧？就朝头早已经逼咗佢哋起身，做乜嘢咧？咁啊，趁呢一个五点几嘅时间咧，咁我就当然顺利起身啦。咁啊，叫埋佢哋咧就一齐出去，就谂住睇呢一个嘅日出嘅。咁呢个好大 surprise 啦。咁啊，因为其实之前嗰晚咧。都已經見到咧，就天朗氣清，月光又靚，星星又光咁樣嘅，咁啊諗住第二日啊，就梗係一齊去欣賞一下啦。好啦，咁啊去出去去嘅時間咧，咁啊個天咧真係好靚， 係 冇乜雲嘅。咁你嗱，我有影咗張相嘅，唯獨是咧就係啱啱太陽嗰邊咧就有一紮雲。嗱，你見到成個天咧其實都冇雲嘅，成個天冇雲嘅，係遮住個太陽嗰個位置有雲嘅。 我琴日晏晝咧， 收嘛。 我琴日晏晝去曬太陽咯，仲喺屋企樓下即係會所嗰度，跟住個雲咧。即系成个朝头早嘅时段咧，即系我哋个时段系到十二点啦，我十点钟已经落咗去晒啦。我两个钟头咧，有个半钟咧都系够云遮住个太阳嘅， 都系阴天咁样遮住。 唔系啊，佢其他地方全部都系有光噶，点做到呢一件事？咁总之就系咁样，所以小白你嗰个情况都不为过。 系啊，咁所以咧 好蛊惑啊呢个云， 仲要有一扎云咧就净系遮住咗个日出个位嘅，咁啊冇办法啦，净系睇到少少橙色啦，咁啊最后就系咁啊都好嘅，因为可以同屋企人一齐咧，佢好少做一样嘢就系一齐出去食早餐。 哦，咁开心啊！ 呢个好少做啊，对我嚟讲 啱啊！礼拜六日都系一个 surprise， 我最大嘅 surprise 系应承咗妈咪翻去老家嗰度饮汤啦， 系 最后爽约。 呢个就系 surprise， 因为我唔记唔系啊，我唔记得咗应承咗人哋去签名会啊。因为呢个朋友真系好好嘅，我第一本书出嘅时候，佢都有帮我出 post， 咁佢礼尚往来啫。十年前佢帮我，我十年后啦，我支持翻佢啦，咁样。跟住我就同妈咪，我下次先啦，啲家用我摆咗喺屋企，你得闲过嚟攞 咁样。 好 surprise 呢个， 下次你上去饮汤嘅时候，都要买扎花送俾佢 ，surprise 下佢。 我妈咪唔中意花嘅，系啊，不过 送半盆栽， 不过佢中意虫草。好快养生依家养生咁啊嗱，呢个就系上个礼拜五啦，我哋 recap 翻啦，少少嘅精华啦，就系希望大家都想 surprise 下屋企人，对佢哋好一啲啊。好，调翻转头啦，今日啊，我哋又要做啲乜嘢啊 ？Vicky 系啊，今日我哋就要今晚瞓觉之前再提早十五分钟瞓觉，即系假设平时你系十一点瞓觉嘅，今日咧就好 十 点九 分， 系啦，就上床瞓觉啦。咁样我再俾少少难度自己，我要喺早呢十五分钟。之前嗰十五分钟已经要放低部电话，因为我最近咧就察觉到自己，我系真系用电话用到最后一刻，先至眯埋对眼。我觉得咁样对我只眼睛唔系咁， 梗系冇啦。嗱，第一啦，本嗱都可以温馨提示嘅，其实啲电话本身可以瞄咗个蓝光，呢个第一啦。第二咧就系、当大家一个星期完结咗嘅时候啦，你不妨开翻电话。其实而家啲真系嘅智能电话，佢入边咧一定有啲。本身已經有喺度嘅程式咧，就話俾你聽，你上星期用電話嗰個嘅情況個記錄嘅，不妨咧望一望嗰個記錄，你望多幾個星期咧，你會對自己多個警惕嘅。個警惕就係當你一開呢個 app 嘅時候，你個腦會突然間出現㗎，啊！我睇咗幾個星期呢、這個 app 咧，都係我最常用嗰個 app。不如我收一收个电话，收 电话， 会噶系咪啊？会噶系啊。咁有啲人当然更加绝嘅，咁例如譬如我仔仔嘅，咁可能我会尝试 set 下嗰啲 time 码俾佢啦。咁啊，等佢电话又自己识一识啊，咁样会好啲嘅。如果你话自己咁啊，靠自律啦。大家成年人啊，用电话就真系唔好用咁耐。咁啊，早十五分钟或者就早半个钟咯。真系唔好俾个电话控制自己嘅人生。 冇错冇错。 电话嘅发明系谂住方便我哋嘅， 系 唔好俾佢主宰我。 小白一定可以做到早啲瞓啦！依家暑假又唔使帮啲细路仔温书，系咪先？应该做得到嘅。 其实咧， 暑假仲辛苦啲啊！ 佢咪即系大家都知道，我八月中有个假噶嘛。咁个假期之前咧，咁啊本身都有暑期作业嘅。为咗佢能够成功顺利完成呢个暑期作业，佢每日系有完成九至十版嘅。 哇！ 佢每日都有呢个暑期作业。 你太太有冇特登入书展买啲补充练习俾啲僆仔做？因为咧，我见到好多家长拖两个 贴 啊。 喂， 哇，双劫红啊，双枪红啲 friend 又咪走入去书展嗰度嘅， 系啊系啊， 咁我走去书展嘅时候， 你做嘢啦，系啊， 我做嘢啦，咁但系咧，其实喺嗰一层咧，我落两层之后，我就见到都系卖补充练习嗰啲， 系， 我搵匀晒咧，都搵唔到。 想买嗰个嘅品牌、哦，所以我个仔就松咗一口气啦。 等我代你仔仔答，好彩啫。 哇，真系啲家长疯狂买啊！ 系啊， 同埋啲补充练习咧，原来100蚊本嘅， 哦都唔 买十本就1000蚊咯， 其实 买30本就3000蚊咯。 消费券咁啊冇晒噶啦， 哇好狂啊！其实你买咗。买咗做唔做一次噶？啲僆仔做唔做噶？ 系啊， 又可唔可以学以致用噶？即系我纯粹啦，我唔系人哋爹哋妈咪，梗系讲呢啲日本风凉话啦。 我见我仔仔咧，其实而家佢每日做10版，我其实老实讲啊，我当然希望佢完成啦，咁所以我会督促佢啦，咁诶做多啲啊，做多。如果唔系，我哋就去唔到旅行啊咁样。 真系惨。佢讲到好平常， 一日十 做多啲，做咗。如果唔系，我哋去唔到旅行噶啦，去唔到旅行就因为你做唔晒，知唔知道？ 但系一日10版，对我觉得对小朋友嚟讲系多噶， 梗系啦。 我一路同佢讲 数学10版，中文10版，英文10版， 咁多样加埋10版啫， 系咩？ 都多，但系都多嘅。 所以系家长们又放轻松啲啦，子女们放轻松啲。我就最轻松噶啦，我今日咧较早咗时间去煲剧，咁希望可以褪早15分钟，因为近排咧就沉迷咗呢个。日藥劇場啊，即係呢個芥雅人同埋阿部寬嗰個咧新嘅日劇啦、啊。咁、香港有收費電視咧就同步播嘅、 哦， 因為咩叫日藥嘅劇場就係禮拜日9點先播嘅、日本嗰度。咁呢個 TBS 咁樣，咁總之今日就應該會 upload 得到噶啦。咁、因為個半鐘頭一集嘅，咁、所以我又要用個半鐘去睇咯。 其實而家呢個年代同我哋即係我年輕嘅時候啦，追日劇真係唔同。以前咧春季嘅日劇，如果日本播咗咧。我夏天嘅時候先有得睇， 係 而家咧就你基本上同步， 係咁、當然因為佢收費啦、付費啊，咁、所以有啲唔同啊嚇，咁啊總之今日咧嘅叫做我都做得到咧，就係、希望大家咧可以早15分鐘咧就做翻個甜睡寶寶啦呗。 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如果我哋嘅双手放喺唔同嘅位置，其实咧都系表示紧唔同嘅心理状况噶。想唔想知道背后有咩心理学原理？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翌日空腹だろう破滅主義じゃないが波乱万丈味わいぶかし穏やかに緩やかに静かにただ失ってくだけなんて嫌だ敵はお前じゃない時間だ見極めろ自覚しろ誰かの正体とか曲がりのないや見せて出してくれるのは自分の視界が引いたよ限界超えてみろ生きたいんだろうまだ誰も知らないその先へ捨てな運命裏でなんかないぜまだ首先，如果你见到对方将只手摆喺裤袋或者衫袋，这个其实是一种不想同你接触、不想被理解的信号。好像我哋讲缩手或者唔好搞我啦，这种其实是一种不安同埋缺乏自信或者有嘢隐瞒的表现。第二，如果你见到两只手叉喺条腰度或者翘埋双手，呢啲行为都是表示自己觉得啊要防御或者拒绝的姿势。呢一种姿势会俾人一种唔容易接近嘅感觉。如果你平时就习惯将双手抱喺胸前，咁样可能系心理上面有啲戒心，或者有少少自我中心嘅倾向。 咁但係如果你嘅雙手係放開向前伸出，或者兩隻手攤開手指張開嘅話，呢一啲都係代表放鬆接納對方嘅信號。如果兩手係輕握，咁就代表你願意接受對方，可以繼續講嘢啦。其实我哋唔同嘅手势同埋我哋嘅心理状态有好深嘅关系，所以如果下一次我哋同人交流嘅时候，除咗听佢讲乜嘢，可能你都可以观察下佢嘅手势，或者可以令你更加之明白对方嘅心情同埋佢嘅意图啦。 晨光第一线，小白。 光 神光 神光 神光读心术， 今日点样读心？小白 典型嘅读心术咧，就系可以睇穿人哋到底所讲嘅说话，个意图啦，个企图啦，个计划啦，内里所含嘅一啲嘅额外嘅 message。呢个 message 唔系喺言语上面咧先表达嘅，原来根据翻统计，人类平均每十分钟嘅对话入边咧，已经有三个是大话嚟嘅，我都信嘅。 我头先话，我头先话 Auntie 诶后生嗰个咧系真心嘅，系啊，系真心嘅。 喂，好此地无银喎， 我一定要讲咗呢一句先啊！我听 Auntie 听翻 payback 咧，下次唔整种俾我食啊！ 听紧 live 嘅，系啊，唔整种俾我食啊，咁就唔得啦，咁点啦？ 好啦，咁我都信你系真嘅，因为点解咧？原来专家话到。同陌生人傾偈嘅時候 ，Vicky 唔係陌生人啦。好啦，同陌生人傾偈嘅時間咧，原來有80%咧，我哋都係講緊假話嘅。大家可以嘗試喺腦入邊諗下，如果喺街上面有人同你傾一啲嘢嘅時候，或者你初次見面一啲人第一次見面嘅時候，你係咪真係有80%？是一些假话来的。 有的，他们通常都会讲第一句就是说，喂，我有听晨光第一线，我朝朝都听。其实没可能朝朝都听，因为为什么呢？一礼拜六 日 呢日呢是不是做这个环节的。 是的， 是的。是的，所以他没有可能是做到标天天都听，因为我都不是天天都做，你没可能是天天都听。 有些听众真的很精准的，他就说，喂，我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我听的。 真话了，真话了。 真话了。这个真话。 哎呀，我刚刚即刻在想，上星期买花给妈咪，姐姐先话：哎呀，你真系好靓女啊！你真系好靓女，靓过扎花。我相信呢个系假话。 头先咪讲咗花都有好多种 咯。咁同埋因为 西兰花又系花，虫草花又系花，唔系我食字啫。你唔使 critic 所谓，唔系花嚟噶，虫草花我计字啦。 系食字 想食噶嘛，系嘛？ 好啦，咁有啲嘅少少嘅方法咧，咁唔知道大家有冇认识过啫？点样去到分辨啲真伪嘅说话？咁呢一个研究咧系藉住。一啲大型嘅機場咧嘅一啲叫做檢疫人員咧，佢哋做嘅，因為佢哋喺印佢哋嘅 passport chop 落去嗰下啦，同埋佢哋行過嘅時候咧，原來佢哋咧都會發現呢個世界上第一多騙子啦，咁啊唔知會唔會有啲人就諗住瞞天過海入去佢哋國家唔知做乜嘢嘅，咁所以佢哋喺佢哋對話入邊咧，原來分別出唔少咧，原來都係騙子，然後就加以調查嘅，咁當中亦都不乏一啲成功嘅例子嘅，咁所以呢一班咧真係叫讀心神探啦。好啦，咁佢哋基本上咧。会问一啲嘅问题咧，就会从一个开放式嘅问题去到处理嘅。咁佢哋就会话到啦，啊，先问下佢，你今次入嚟呢个地方个目的系啲乜嘢啊？咁佢哋通常咧，仲有个套路就系会问多几句嘅。特别系见到一个人咧，佢开始譬如唔自在啦，或者喺从佢外观上面有一啲嘅刻意嘅一啲嘅破绽嘅时候咧，即系 feel 到呢一个人咧，佢可能想表达某一种嘢，而嗰一种嘢可能想掩饰另外一种嘅真相嘅话咧，嗰啲人佢哋通常都会。问多几句嘅，特别咧就问多少少啦。如果佢哋讲有关于，譬如我嚟做嘢嘅，做边行啦，你会用一种轻松嘅方法就问佢，其实你呢行都好辛苦噶，你平时做多少少咩噶？其实佢哋用一种好开心、好轻松嘅方法咧，去到攞紧佢更加多嘅资料嘅。咁所以咧，有啲人就问一下，问多几句咧就容易穿崩。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明白。 咁而且呢睇佢手舞足蹈嘅时候呢，可能隻手都会因为活得唔自在啦。可能有啲嘅举动会突然间隻手唔知放边，其实好容易睇得出嘅。 闪闪烁烁。 係啦。咁当然你话这个世界上的确有啲非常专业嘅骗子係有嘅。咁但係有好多人呢可能真係諗住我都係瞒天过海就算啦。咁嗰啲人呢就好容易会被人揭露㗎啦。所以呢最好嘅方法係咩呢？ 讲真话。 系啊。 即世上公允，就算伤患累累，习惯强忍，食干眼泪绝地求生，练习到自豪天境感教训。我吞过一千种悲伤和一千种破损，没预料着未曾兜转，时间可以成咒语，命运怎可以随我意愿？但我不甘终点没有月圆，尝尽了艰苦之后未能解脱。当一切渴望流过我，当一切愤怒无端会聚成暴雪。消化后叹过去，多奢想结局吸引。就算安慰同情没法强忍，刻苦努力为了重生，明明昂然勤劳活过，谁要受分？我吞过一千种悲伤和一千种破损，没预料着未曾兜转。才知心不会穿， 佢嘅名字系 Sammy 郑秀文，全新作品《吃掉悲伤》，星期一啊，唔好拿好冷面啊，将啲悲伤咧，我哋当早餐咁样，一次过咧食晒佢啊，开展咧新嘅一个星期啦。依家咧30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79%，今日都系大致天晴嘅，不过提翻你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9:09，阿欧同大家讲讲咧，上个礼拜美股表现先啦。上个礼拜咧，美股都超预期啊，吓，道指咧连续升咗10个交易天啊，咁样。 標普五百指數咧升一點啊，科指方面即係講緊納指啦，就要跌30點啦。咁啊，港股 ADR 咧按比例計算都要跌啊，跌102點嘅。不過咧，可以同大家跟進埋咧，國際油價咧連續升咗4個禮拜啦。紐約期油咧上個禮拜五咧收報咧每桶77.07美元啦，升咗1.42美元啦。咁啊，全個星期咧累升咗2.2% 啊。咁啊，倫敦方面嘅布蘭特期油咧亦都全個禮拜升咗1.5% 嘅。咁啊，睇下今日港股表現如何啦，轉個頭開市咧，大家就會知道更加多投資市場嘅新動態啦噃。 一家大細一齊傾，一齊玩，一齊學習。晨光第一線，白元浩親子百分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亲子百分百入边咧，继续邀请到智慧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黄嘉嘉，美女嘉嘉，早晨。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咁啊，今日咧又想同阿嘉嘉讲下啦。嗱，我屋企咧两位嘅少爷仔啊，啊，佢哋咧有阵时相处又好，不过有阵时相处咧都几麻烦啊。阿哥咧又行过又衰，啲多手多脚做咩咧？搣阿细佬，跟住细佬就走过嚟投诉。系啦，即系好多呢啲嘅，咁我喺屋企咧变咗好似老师咁样，收好多呢啲投诉嘅说话。啊，边位同学，边位同学又要曳啊，咁你又要企出嚟。哎呀，你哋唔好咁样，分开，分开，做个拳手嗰、那个裁判咁，分开，分开，唔好打交，分开，分开，叮叮叮咁样。好啦，咁佢哋相处咧，点样可以令到佢哋相处得好啲咧？咁我又会谂翻我细个嘅时候啦，我都有同家姐打交，即系经常都系我打你，你打我咁。但系大个关系又好好，咁系咪一个叫打交系一个必经阶段，嗌交又一个必经阶段，可唔可以着量咁啊减去少少嘅咧？呢啲 嗱，即系多少呢个系一个相对嘅词语嚟嘅，即系但每一个兄弟姊妹佢哋个性格啊，佢哋个状况都唔同嘅，所以咧、有啲可能打多啲，有啲可能扭多啲，有啲可能相对少咁样。咁、但系你问我要唔要有啊？梗系要有啦， 系 即系等于一个人，即系我同另一半相处，梗系要有啲嗌霎，我哋先互相认识到啊嘛。 哦，而家你呢个啱喎， 系啦，嗱，调翻转。佢有啲嗌霎，或者佢搣下細佬，其實可能係情趣嚟噶。 嗯， 即係當然。 不過細佬嗰下 get 唔到。 誒，當然佢可能 get 唔到。 係。同埋可能大力得滯。 係啦，同埋可能你都覺得煩，係啦。但係調翻轉，可能有時唔係淨係大搞細嘅，可能細都搞大。 細嗰個 又 搣嘅喎，因為細嗰個學咗哥哥嘛，咁所以細嗰個咧又好似阿哥咁樣搣阿哥塊面，你真係好得意啊咁啊！你知噶啦，你一话你得好得意啊，又喺度搣个面珠灯嘅时候，你都想象得到啦，一定系好用力、好用紧噶啦。 系系系， 系啦。 嗱，咁所以咧，佢哋点相处咧，要学习嘅。但系有时可能系大人可以引导啦。 嗯。 但系调翻转，有时小朋友佢哋各自咧，慢慢相处落咧，佢哋都可能咧系摸到应该点样同对方相处嘅。 嗯。 咁所以我觉得两面都要做嘅。第一就系你可能有啲位都可能要有个底线系要介入嘅。 嗯。 但系同时有一啲位又要俾一啲自由度俾佢哋去慢慢摸索大家嘅相处，即系头先我讲话两公婆相处都系一样嘅，即系我哋两个人相处，可能我梗系想慢慢摸熟你啦，大家互相有时有啲空间要坐低倾嘅，又或者要睇下个默契嘅，但系去到搞唔掂嘅时候咧，可能我哋大家都要见辅导嘅，又或者可能要揾啲朋友过嚟咧，要有啲倾谈嘅，咁父母嘅角色就类似系咁样，即系去到某啲位，你觉得都有需要要私下倾下，或者去到某啲位，哇要做裁判啦，我要分开大家，就系呢一啲角度。咁但系调转咧就系嗱呢啲有冲突嘅时候，我哋梗系要介入啦。但系冇冲突嘅时候，其实反而呢个系重点啲。即系佢正正常常平白冇嘢嘅时候，我点样建立个阿哥佢中意自己呢个角色，或者家姐中意呢个角色，而我亦都建立阿哥阿家姐系会照顾个细嘅，而亦都同时建立。个细嘅系会尊重嘅大嘅。 哦，我而家咧就建立咗就阿哥就都好锡个细佬嘅，即系之前都有俾你睇过啦，就系佢哋一齐如果上校巴嘅话，哥哥系会抱佢上去嗰个校巴仔嘅，即系个 mini bus 嗰度噶嘛，咁抱佢上去嘅。咁但系细佬咧弟弟就唔系好识得尊重哥哥啦，我就不断而家就好似即系催眠佢咁啊，你要尊重哥哥，你要尊重哥哥。但系我谂佢又唔知咩叫尊重。 系啊，太细真系未必会知呢个字，但慢慢佢会 get 到嘅。不过又兴趣问小麦，你点样令到阿哥佢咁锡个细佬？ 因为我同佢讲咯，我话爸爸其实都好锡你嘅， 即係我用我自己去做 sample 啊，我好錫你，所以其實你都應該要錫每一位屋企人。咁佢就都好錫爸爸媽媽同埋錫屋企狗仔啦。咁所以佢都會用呢一個嘅感覺咧投射咗落去弟弟嗰度嘅。 哇！我好欣賞你啊，小白，你呢個 present 今日先欣賞我， 唔係我呢刻更加欣賞、 哦。好好好， 係更加欣賞你呢點係啦。我哋都要留意喎，就係、是、你頭先個 present 咧係好正嘅。嗱、啊，我好錫你，我好愛你，同時間咧，你就將呢啲愛咧 spread 俾其他屋企人，但你冇去特別講話你要錫細佬。 嗯， 即如果咁講咧，就好大鑊嘅。但係好多家長都踩嘅呢個地雷，就係、是、喂，我好錫你，咁你都要錫細佬、哦。 嗯， 即係個感覺就係好似必然一定要做，同埋佢必然一定要錫個細嘅咁。 咁佢就覺得係責任啊。 係啊，好慘啊。 其實佢係我都有諗過呢個問題，我都覺得即係一個細路仔，佢其實佢本身佢可以冇弟弟嘅、哦。咁好啦，爸爸媽媽生咗個弟弟出嚟，又話哦，我有個弟仔啊，我一定要錫佢嘅咩咁樣？即係我有咁樣喺佢嘅角度諗過嘅，因為 係啊，即係某程度上爭嘅時候，可能未必會問佢啊嘛。咁、啊、你生完個性別又唔係你，即係佢可以控制到咁樣無啦啦彈咗個出嚟。咁、啊、原本有好多嘢突然間冇咗。咁、有啲家長會諗嘅，喂，咁啊生咗出嚟，咁總之你就係阿哥啦，咁你就要養細佬啦。其實呢一個諗法咧，亦都好唔公平啊！其實點解阿哥一定要錫細佬嘅咧？即係呢個角色同埋呢個要求點嚟咧？同埋調翻轉就係、是、其實佢真係一個小朋友嚟噶嘛？你唔可以即期待就係一個小朋友佢可以好似大人一樣就係、是、哇我有一個責任啦。所以如果你問我咧，頭先點解你咁正咧？就係、是。我哋就係唔想俾個小朋友覺得呢個係責任，我哋想佢 enjoy 呢個角色，所以其中一樣嘢咧，你做得好好就係、是，你俾咗足夠嘅愛俾佢，同時間唔係話俾佢聽你一定要錫細路， 哦， 係啦。而另一樣嘢咧，我都非常建議家長嚟緊可以試下做嘅，就係、是。你點樣下放一啲權力俾個大嘅？ 我而家做緊呢樣嘢啊，係啊，我而家會不斷同弟弟講，你要聽哥哥話，因為哥哥講嘅即係好似爸爸媽媽一樣咁啱嘅。我不斷希望講嘢，都希望佢明啦。咁亦都有同哥哥講話，嗱，你要教到弟弟噶，不過你唔好下下咁過分啊，因為我有少少驚佢。跟住无端端攞住鸡毛当令箭嗰只 ，OK OK， 即系你又搞笑，你放啲唔放啲咁样，就是、个 but 咁样。嗱，不过都系啱嘅，即系我哋点样下放权力俾哥哥？即系点解咧？喂，你嗱有责任啊，有义务咁样嘅意思啦，即 系 佢都要有 Jessel 啊 嘛。 啊 即 系 我要咁辛苦要去照顾嗰、那个，咁我都有啲 Jessel 啊，即系我哋公理啲啊。咁有咩 Jessel 咧？就係、是、俾資源佢，即係阿哥係有特別一啲權力或者資源，又或者一啲即係佢利益上嘅嘢嘅。第二就係佢係有得有一個權力去管個下面嘅。即係你當好似一個層級咁樣， 同埋我慢慢會喺屋企俾多啲有 say 嘅機會佢嘅。 係啦，就呢個好緊要，因為佢會覺得咁我至少我咁辛苦，至少我都可以有呢啲嘢啦。第三樣嘢咧就係、是、你點樣建立佢嗰個形象啊？即所以咧，我哋好多時建議家長咧，喂，你盡量咧唔好喺個細嘅面前鬧過一個。即係意思係俾面佢。點俾面咧？例如專係喺細佬嘅時候，你不停讚阿哥，同時間。如果佢有啲嘢你要提嘅，我哋私下提佢。就我哋永遠都唔會喺個細面前咧就話：，哎呀哥啊咁樣啊，你應該學細佬咁樣。你咁樣細佬邊度學到啊？咁樣即咁樣咧，我哋就踩咗阿哥嗰、那個、那個尊嚴、 那個、威嚴啊， 係個威嚴啊。所以咧，我哋要建立佢威嚴咧，其實爸爸媽媽都好多嘢要做嘅。 係，哦，哇！呢、這個真係關鍵啊！我而家。知啦，好彩我都冇特別踩佢嗰個威嚴，有啲咩我都匿埋入房就同佢傾。 啊， 你頭先可以咁樣做，又會好啲嘅。咁有啲位你都係你係哥哥嘅，嗱我叫你做，你都要威俾弟弟睇㗎。咁佢即係閂埋房門先講嘅呢啲，咁佢、 啊、 都即係會點頭嘅。 係啊，呢、啊這個 都要受教嘅。 嗯，怪唔知得你個。你个大仔咁正啦、啊， 系嘛？ 系啊，又孭个细佬啊，又抱佢啊， 系啊， 我真系觉得好锡细佬。 咁啊，希望有更加多好嘅方法咧。咁下次家家又同我哋分享一下，等啲听众听完之后，知道点样去到令到自己嘅小朋友咧更加爱惜自己嘅兄弟姊妹啦。唔该晒，家家， 好，拜拜，多谢，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的人对住自己微笑，这一份平实和简单就已经是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的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哈 天出街嘅时候天气咁热，唔知道你会唔会带定支水，热嘅时候都可以饮翻啖咧。其实同狗狗喺夏天出街散步嘅时候，都应该要带备佢哋饮用嘅水，等佢哋跑到咁上下休息嘅时候都可以饮水补充下水分。其实有一啲种类嘅狗，佢哋嘅呼吸同散热能力咧都系比较差噶。特别有一啲种类嘅狗咧，主人就真系要留意多啲啦。好似系个鼻比较短嘅狗仔咧，由于佢哋嘅鼻孔、鼻腔同埋咽喉咧都比较窄啊，呼吸同埋散热能力咧都系比较差，系属于中暑高风险嘅狗狗。所以夏天带佢哋出街嘅时候就一定要小心，应该要注意一下佢哋会唔会过度嘅气喘啊、冇嚟精神啊、反应好缓慢咁样，甚至系咁流口水，然后有作呕同埋肚屙嘅症状，呢一啲都系中暑嘅先兆嚟噶。如果真系遇到狗狗中暑嘅情况，可能唔系你自己养嘅，甚至系可能系流浪狗嚟嘅，见到佢哋中暑咁点算呢？又可以点样帮到佢哋呢？有好多人即刻就会谂，哎呀，即刻淋啲冻水喺佢身上面啦，可以帮助佢散热啊。但系呢一个方法咧系帮唔到狗狗，甚至乎咧会害到佢添噶，因为当狗狗中暑嘅时候，身体咧会过热。如果直接用冻水淋去佢哋嘅身体度咧，就好容易导致静脉收缩，血液入面嘅蛋白质就会凝固，就会令到狗狗嘅血液变得好结，容易令到心脏攞唔到血，身体各个嘅器官咧就会因为咁样而缺氧衰竭啦。其实正确嘅做法可以将狗狗带到去阴凉嘅位置，然后用湿毛巾嚟到去包住佢哋嘅脚掌嚟到去降温。我哋都可以用一条湿毛巾轻轻咁样将啲水咧带到佢哋嘅舌头嗰度，然后保持周围嘅空气系流通，最后就梗系尽快带狗狗去到动物医院嚟到去寻求兽医嘅协助啦。无论你系咪主人都好，了解咗之后喺街上面见到有狗狗中暑嘅话，都可以出一分力帮一帮佢哋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Ficky 泳儿。 次转身，终于与你步近，终于都相信缘分，尚未看透底蕴，愿望却已变真，是神或是某星宿，冥冥中为爱指引，宇宙里预算命数或太难，再迈进未怕力竭与孤单，如赴约门缝自会打开，在瞬间刚好我跟你如同刚好，这感觉太好，漆黑中升起这束耀眼的光，方知道所信终将看到，无人定是孤岛，是你让我学会要勇敢，学会怎拥抱，前泪水飞去后，牵起两手，未曾怕荆棘满布。 名字是 AGNT， 有这一首宇宙之约。 神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追踪三十一，今日我哋追踪到边个呢？哎，原来系阿昌啊！早晨，阿昌。 早晨，船仔。早晨，咁多位。 嘿，今日7:35嘅晚上有啲咩睇呢？ 咁啊，带俾大家有香港故事《师傅来了》啊！咁啊，今集介绍嘅师傅咧，系一位玉器雕刻师傅，佢叫做谭周生师傅。咁啊，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啊嘛，咁啊，一嚿璞玉咧都要一位好嘅师傅咧，良好嘅手势 先至咧能夠展現佢個美態嘅。咁啊，唔講唔知啊，即係我啊未必清楚，即係原來七八十年代咧，香港咧曾經係玉器批發嘅集散地嚟嘅。咁啊，因為時代變遷啦，即係中意玉器嘅朋友啊少咗啲啦。咁啊，所以玉器咧就慢慢咧就呢個身影淡出咗香港。咁啊，玉器雕刻呢門手藝都慢慢都被機器取代埋添。咁啊，谭周生师傅呢原来是仍然在香港少数仲是从事这个手工玉器雕刻的一位师傅来的。 Oh. 他已经做了从事这一门手艺40多年的了。之前呢他因为有一个大病他曾经一度放弃了。他的仔仔呢就见到阿爸这门手艺即是可能会失传他不忍心。Mm. 他自己去继承了他的衣钵。啊，咁等到谭师傅好翻之后咧，佢继续又翻去做呢个玉器雕刻啦。咁啊，而家佢两仔爷咧就拍住相嘅。咁啊，因为阿仔仔嘅加入咧，佢啊谭师傅咧将佢传统嘅雕刻嘅方法咧加入咗啲新元素。咁啊，想认识一下，即系究竟佢哋点样可以为呢个玉器雕刻注入咗啲新嘅元素咧？传统嘅玉器雕刻其实有几咁繁复，工艺上面系有啲乜嘢要求嘅咧？想認識多啲嘅朋友，今晚7:35要留意香港故事師傅來了啊！ 冇錯，越嚟越少人啦，尤其是即係年輕一代啦，即係好似我咁咧，我哋而家都係話講銀器比較多嘅，比較少講玉。咁但係本身玉其實就係我哋傳統文化一個好重要嘅嘢。 嗯， 或者係啊，而家最好咧就係佢嘅仔仔啦，咁亦都係會 focus 翻多啲咧，係落翻啲現代嘅設計元素。咁我覺得啊，好特別。而家起碼你可以睇多啲關於玉嘅嘢，就唔係淨係睇翻而家潮流興。嘅嘢反而可以 focus 翻一啲啊比较少人去专注嘅饰物。 好，冇错冇错。 咁去到8:00啦，系咪有大师对谈咧？ 冇错啊，咁啊，今晚咧就嚟到大师对最谈咧呢一个今季嘅最后一集啦。咁啊，两位大师啊，司徒永富同埋运福龙校长咧，呢一季以嚟咧都同大家讲下呢个孝顺嘅道理噶嘛。 系啊。 咁啊，今集最后一集咧，亦都唔例外。咁啊，佢哋咧今晚就講下啦。咁多集以嚟，佢都講咧，父母咧，我哋要點樣孝順嘅，唔同角度去切入。咁啊，父母在生咧，孝順父母的確好多方式嘅。咁但係如果爸爸媽媽離開咗之後啦，我哋又即係做仔女嘅，點樣延續呢一份孝心咧？咁啊，佢哋今晚咧就會繼續引經據典，佢哋會引用咧，即係集合咗好多孔子教訓嘅《論語》其中一段咧，去到同大家講下咧，即係當爸爸媽媽離開咗之後。我哋做仔女嘅孝心点样延续？咁有兴趣学下呢啲大道理嘅朋友咧，今晚8:00要留意大师对谈啊！ 嗯，当然啦，子欲养而亲不在嘛，即系我哋都希望系佢在世嘅时候，我哋可以对佢好啲啦。咁但系如果我哋想即系慎终追远嘅话，咁我哋可以点做呢？呢一个系我都觉得佢系提供咗一个方式，令到我哋即系叫做继续可以侍奉父母啊，继续系可以延续我哋呢一份孝心。去到10:30咯，系咪有无极行义啊？ 冇错啊，咁啊。主持人探险专家史提夫巴克沙尔咧，今集咧即系之前啊上天下海啦，咁啊今集带大家咧去揾动物啦，揾一啲好珍贵嘅动物。佢咧会嚟到呢个中亚嘅吉尔吉斯，咁啊带大家咧即系带埋嗰啲攀山队咧去到吉尔吉斯嘅天山，咁啊追踪一只神出鬼没嘅雪豹。咁啊雪豹有个绰号啊，叫做山中幽灵，因为。原来现实世界咧，好少人真系见过呢种雪豹，所以佢好似幽灵一样嘅存在。咁啊，今集咧会带大家睇下咧，佢哋咧呢个摄制队啊，点样喺呢个落雪嘅环境底下，喺呢个山高山上面追住雪豹嘅脚印去揾呢只雪豹。咁啊，真系原来见到真雪豹嘅机会咧，真系好似靠奇迹出现咁。所以咧。摄制队中途咧遇见佢脚印啊，甚至乎遇见佢嘅粪便咧，佢哋都已经好兴奋啦。咁啊，究竟佢哋系咪真系见得到佢咧？想知道嘅朋友咧，今晚10:30要睇下《无极行义》啊。 系，我都会想睇一睇呢一个咁难见到，起码喺电视机见到啊嘛，系嘛？系、 嗯、 啊，冇错，唔该晒阿蔡，我哋听日再见啊，拜拜， 拜拜。 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吃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家记住今晚咧就黐住港台电视31啦。首先同大家睇下天气先，今日嘅天气系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咧就会比较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系去到34度噶，而新界咧亦都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嘅。咁未来咧两三日都系会继续系酷热噶，而本周后期咧就会骤雨逐渐增多，局部地区咧都会有狂风雷暴添。而家系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红磡海底隧道实施不停车缴费易通行的首个工作日，在朝早繁忙时间，红隧车流量逐步增加，现场间中出现挤塞，有个别车辆未习惯新缴费方式，曾经在收费亭前停低，要由工作人员指示。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杜苏芮昨日已经增强为台风，预计未来一两日会继续增强。杜苏芮现时与本港距离大约1500公里，预计星期三会进入本港800公里的范围，到时会再评估本港是不是要发出任何信号，现时言之尚早。天文台助理高级科学主任林学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杜苏芮有机会靠近台湾，到时它的下沉气流将会影响本港有较热的天气，但是亦都有机会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到时将会有较多雨和较多风。林学贤话，天文台正是监察杜苏芮的路径，现时距离本港仍然甚远，但是提醒如果未来几日打算去台湾或者福建的市民要留意天气状况。他又话，天文台预计今年有4至7个热带气旋影响本港。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星期四至星期五出席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为来华出席开幕式并且访问的外国领导人举行欢迎宴会和相关的双边活动。出席开幕式并且访问的外国领导人有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毛里塔尼亚总统加斯瓦尼、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斯米耶、圭亚那总统阿里、格鲁吉亚总理加里巴什维利、斐济总理兰布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学体育馆楼顶倒冧事故已经是造成10人死亡，仍然有1人被困，救援工作继续进行。事发在昨天下午，当时馆内共有19人，其中4人自行脱险，15人被困。直至今日清晨5点半，已经救出14人，其中4人已经冇生命体征，6人抢救无效死亡，4人冇生命危险。央视新闻报道，经初步调查，比伦体育馆的教学综合楼施工过程之中，施工单位违规将珍珠岩堆置在体育馆屋顶。受到降雨影响，珍珠岩浸水增加重量，导致屋顶荷载增大，引发坍塌。教学综合楼施工单位责任人已经被公安机关扣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03点，跌272点，总成交金额61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59点，跌49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9.8跌3.2，阿里巴巴89.85跌1.45，药明生物40.2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65.16跌9.4，盈富基金19.28跌3.1，美团126.2跌2蚊，友邦保险76.7跌1.9，建设银行4.3跌4仙，蒙牛乳业27.15跌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8，日元141.68，瑞士法郎0.867，加元1.322，人民币7.187，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112，澳元对美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2,701点，系升401点。港金报18,28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0.89美元，卖出1,961.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家车龙排喺启德专新村。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加龙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豪景花园。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就喺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在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车龙就去到擎天半岛。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北角码头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和富中心。仲有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大会堂车多，龙尾交易广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温思劳街。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去到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在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繁忙，车龙去到天富海湾。封路情况，油麻地的海泓道由于路陷，去返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 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亚洲九人女子组合 Twice。日本成员有 Mina、Sana 加上 Momo， 用他们三人的名字组成另外一队的组合，叫做 Misamo。 七月推出一首的作品 Marshmallow。 三位日籍成员另外自组组合，继续将活泼阳光的感觉和乐迷分享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Misamo Marshmallow。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流星啊，我想祝福爸爸妈妈， 仲要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同流星许愿，而家仲可以透过港台空中点唱表达心意。 今日起至8月6号，香港文化中心有免费巡回展览，了解广播历史之余，仲可以做埋点唱。 大家仲可以上庆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特备网页点唱的。 香港电台不同节目时段都会帮你送上祝福。 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神光 Morning Call。 咁其实头先啱啱都听过一个宣传声带咧，咁啊讲到咧就系适逢香港电台庆祝香港公共广播95年啦，咁啊所以咧就欢迎各位听众咧就上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上边嘅，咁啊有一个嘅网页咧。就係寫住港台空中點唱，好啦，一 click 咗呢一個 page 入邊嘅時間咧，咁大家都會見到咧，佢有個步驟一啊嚇，步驟一咧就會話到請選擇以下香港電台節目嘅，咁當然我哋有1、2、3、4、5普通話台咁啊俾大家選擇啦，咁二台方面咧，大家就可以選擇咧神光第一線以及咧就輕談淺唱不夜天嘅，係啦，咁所以咧喺我哋神光第一線入邊啦，亦都咧就係揾咗一啲咧就係。关于这个空中啊港台空中点唱的一些名单的朋友，咁啊逢星期一的早上的时段呢，我们就会将这些的简简单单的点唱呢，咁啊同啲听众一起分享的。咁但至于你话神哥 Morning Call 呢仲喺度嘅。 冇错啦，嗱一阵先呼吁电话，因为呢唔好将两样嘢呢叠埋一齐。 是啦。 我哋先讲咗呢个空中点唱呢，一啲听众朋友都好好啦，真係上到头先小白讲个途径嗰度呢就留言啦，咁希望呢透过大电波呢神光嘅主持人呢可以讲出嚟，将个祝福呢送出去喎，係咪 呀，咁好似呢我哋有一部分嘅点唱啦，咁就係譬如 Vivian 啦，佢呢就想点一首嘅歌曲嘅，转头都会听到嘅。咁点唱嘅内容呢就交俾送俾佢嘅朋友啦，包括呢就有晶晶啦，亦都有 Ubi 啦。Sandy 啦，咁 Sandy 仲话系广州嘅 fan 嚟嘅，系啦，有 Carmen 啦、Winnie 啦，即系等等嘅，咁希望咧大家都系有谊永固啊！佢哋就系因为 Leon 而认识嘅， 好嘢喎！ 有好多时咧都会见到啲听到啲听众嘅故事咧，就话佢哋因为某一种嘅机遇，可能系一个运动啦，或者你嘅 party 啊，一齐学习一啲嘅 course 咧就识咗嘅，咁然后咧就有谊永固，都系好事嚟嘅。 系因为大家叫做物以类聚啊嘛，正面啲去。用呢四个字就系你中意嗰一样嘢咧嘅人聚埋一齐咧，就特别投契嘅。 系啦，咁如果大家中意书法嘅走埋一齐咧，又讲下哇，最近练紧边一种嘅书啊，边一种嘅写法啊，都有埋倾下。 冇错啊，即系譬如阿 Vicky 你中意即系金毛寻回犬，咁你都有啲金毛会啦， 关注组 系啊，即系我中意车咁都会加啲车会啊，等等成成，呢个好基本。你中意烧卖你都会加入关注组啦， 系 嘛？ 梗係啦，喂！另外仲有好多朋友嘅，包括咧有 Stephen 想點俾佢嘅太太聽啦，咁啊話到咧就係希望經常咧都可以與你係在一起，咁啊祝佢咧就盡早康復啊，咁啊出院回家一同生活咁講嘅。仲有 Jimmy 都係咧送俾佢太太聽嘅，咁啊希望咧就太太咧就話係好珍貴嘅一個人物嚟嘅，係佢錫到窿嘅，咁啊希望咧成日都同佢喺埋一齊咁樣。 跟住之後咧就有 P 哥啦 ，P 哥就話咧要送俾佢媽媽嘅，佢就代表佢哋五兄弟。 弟姊妹，包括咧就系敏坚、敏强、美君、美兴同埋美思，祝妈妈8月13日90岁生日啊！祝佢咧身体健康啦，日日都开开心心，仲要咧代表佢哋五个咧就同妈妈讲声 I love you，I love you。 系啦，跟住之后咧就系 Bonnie 点俾咧阿朗朗嘅，咁咧佢就话啦，要同佢讲啊，啊虽然咧你而家离开咗我哋2个月，不过我哋咧都一切安好，虽然我哋咧天各一方，但系大家都会生活愉快，开开心心噶。咁、就最后啦，就系张士杰啦，佢就想点唱俾咧，诶、老板，佢系老板噶，咁佢就话咧，同佢讲啊，希望我哋嘅友情能够长长久久，大家咧都可以建立一个好嘅友谊嘅。 哦，咁几好、啊，又识得诶冧老板， 系啊， 都知道好多 主关系，仲有友谊喺度。 当中其实好多公司咧，朝头早仲会开住心机去听嘅、我知道，即系譬如一啲贸易公司啊，啲工厂啦、啊，或者咧一啲创意媒体嘅公司咧， 好、铁到最 开。都会有啲声咁样啦，咁、特别系食店啦，或者即系打工自雇人士，你当的士司机啦，咁、都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咁所以即系透过大电波咧，我哋今日咧就两条腿走路啦。第一咧就系头先小白讲嗰个为咗 空中点唱， 系啦，庆祝我哋 Happy Birthday 有个空中点唱啦。咁大家可以上到港台网站嗰度留言啦。与此同时，1872388咧都想大家打电话嚟啦，有翻我哋固有嘅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啊独有嘅环节就系咧 神光 Morning Call。 喂，呢个时间咧听众拣嚟呢一首作品咧，我自己都好中意。 我中意啊， 系啊，系 Leon 系啊，我最住黎明嘅我的亲爱啊！1872388等你打电话嚟啦。 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 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九点五十分，食咩好？小白， 先望一望出边嘅气温。31度，酷熱天氣警告啊，生效緊嘅。我呢段時間咧食多咗冷麵，冷麵咧就整法好簡單啦，其實都有講過嘅。 冷麵 係啦， 少醬， 凍凍凍凍地食落去咧就舒服嘅。不過原來咧，除咗冷麵之外咧，都有唔少嘅食。嘅食法啦，都係同凍食咧係有關嘅。例如嗰啲凍食嗰啲，譬如凍雞啊，又或者甜品啊，手撕雞，其實都有啲人咧就中意凍凍地咁樣嘅去食嘅。咁呢一到呢一啲嘅食法咧，其實如果你可以配合埋一個好嘅器皿，去到盛載住嘅話咧，咁就可以令到你嘅美食咧就繼續 keep 住一個咧理想嘅温度。 啱喎。 由於凍食啦，咁所以咧，我哋平時食飯就話趁熱食啦。有啲咧就喂趁凍好食咗佢啦，如果唔係咧，佢一熱咗嘅話咧就唔好食啦。咁啊，呢一個咧嘅器皿都幾特別啊。咁啊，坊間咧見到咧就係用一個冰啊，即係用水倒喺個帽上邊，倒個帽上邊啦，跟住咧就你諗可以玩上幻想得到，先有個碗倒咗啲水，然後再攞個內膽放喺個碗嗰度，然後咧就將呢一個嘅器皿啦，咁啊放落個冰格嗰度，然後若干小時之後，咁啊當然會成為冰啦。同埋佢咧係靚過佢。pattern 嘅，即系有少少似嗰啲布甸嗰啲碗咁样嘅，咁啊应该仲有好多唔同款式嘅。好啦，咁你就打开个内胆，然后你就可以拎咗一个咧，就系用冰去到做出嚟嘅碗啦。咁呢个冰做出嚟嘅碗咧，就正如我头先所讲啦，佢可以咧喺多方面咧就用得到。例如我头先有提及过啦，冷面反而未必得，因为冷面需要啲水咧就比较干少少啊吓。咁但系如果你话你纯粹谂住饮一啲凉茶，即系冻嘅凉茶，你雪冻咗嘅。又或者飲汽水咁講啦，咁你將啲汽水或者涼茶倒咗落去之後咧，或者紅豆沙，你凍食紅豆沙倒喺上面咧，佢就一直可以 keep 住呢一個嘅温度嘅，咁啊唔會令到個紅豆沙咁快咧就攤到熱曬啦，汽水可以保持住一個理想嘅飲用嘅温度啦咁樣。好啦，除此之外咧，咁有啲朋友咧就甚至乎將佢食嗰啲譬如。嗰啲涼粉啊，或者嗰啲粉皮咧，都一樣可以放喺上邊，咁啊黐啲醬，撈撈撈撈撈，咁一路食嘅時候咧，一路 feel 到嗰一種咧好凍食嘅感覺嘅。 哦， 佢又唔會有雪櫃拎出嚟嗰種硬咗嘅凍，因為佢已經放喺室温啊，佢只係靠嗰個器皿、那個冰碗咧，去到令到佢 keep 住呢一個嘅寒冷嘅温度咧。所以我覺得大家咧不妨可以試下諗多少少方法，有啲咩器皿可以令到大家食起上嚟嘅時候咧保持住嗰個温度，同埋呢一個冰碗咧最好嘅方嘅最好嘅用处系咩咧？你食完嘢之后咧，就咁抌落去个星盘嗰度，佢就会自己溶解。 自己溶， 洗少个碗系啊！你洗少个碗噶，你有阵时食嗰啲嘢乸渣啲咧，譬如多啲油啊，多啲汁落去啊，譬如嗰啲手撕鸡，你冻食嘅话咧，咪好多酱噶嘛。你唔使洗噶，你食完之后，不过你要趁即系趁快食啦。如果个冰溶得快得滞嘅话咧。咁你個碗就會慢慢消失㗎。 我而家都好難啊，即係譬如用嗰啲氣炸鍋咧，咪有嗰啲紙托嘅， 係 啊 係 啊，即係我就買咗大量咯。即係如果你整嗰啲，譬如整啲炸雞， 用完就換，用完就換， 係啊， 即係 唔係我連擺落個碟都難啊。我就 直頭成個內膽攞出嚟， 成個紙兜咁樣攞出嚟食，食完成個紙兜咁就抌咗佢。既方便 啊， 但系就唔环保嘅。 环保嗱，呢个大家试一试咯， 留意翻咯，系啊。 冰碗几特别啊， 好学下小白整呢一个先。 我的享乐时代。 较早前都有跟大家讲过，上星期就是跟我妈咪去了吃自助餐的嘛。自助餐相信大家都应该有吃过，啱啱你都有吃过。我想问一下你们第一样会吃什么、啊、去到 自助餐啊， 系啊， 冻食先啦、啊。通常我都系， 即系沙律嗰啲系咪啊？ 我唔会食沙律嗰啲嘅，因为平时都食唔少。去到嗰啲位咧，一嚟梗系食嗰啲刺身啦、啊、长脚蟹啊呢一类型嘅蚝啊，食咗呢啲先嘅，系啦，垫一垫下个底先， 吓 咁啊系生冷啲噶啦。 OK， 咁好咧。 我其实食十。多样嘢嘅啫，我自助餐，即系自助餐当有一百样嘢啦。其实我系会食十二十三样嘢，因为依家人大咗咧， 即系食嘅都系食自己中意食嗰啲。 系啊， 唔系啊，我依家啲铺头都系噶，食嚟食去都系自己中意嗰几间。我觉得好食，我就会追住食噶啦。嗱、你话试新嘢会唔会咧？会咁啊。朋友开铺头撑唔撑场？ 撑。 咁但系调翻转头就系、是、你去到啲朋友啲铺头，咪又系即系你随便占奖咧。其实天下无新事啊， 都系嗰啲嘢。 即系嗱，你谂下小白知道，你有当有朋友开拉面铺咁先算啦。咁拉面铺唔系就九州，唔系就博多， 系、哎、 你都 up 得出晒啦。 即系豉油啊、酱油啊、猪骨汤啊， 系再唔系盐味啊、好味啊，完结咗噶啦， 都系嗰几款。 咁、啊、你会第一样嘢去食自助餐食咩啊？ 我咧其实好中意食红菜头嘅。 嗯， 嗱、哦， 红菜头咧系我必食嘅，因为你叫我喺屋企咧买翻去咧，我就唔多愿意食嘅。 嗯， 但系当咧你去自助餐嘅时候咧，佢切到一粒粒咁样咧、 哦， 你用系啊，你一嘢就会滗到咧、嗯，又唔会整污糟个清盘啊，又一佢嗰啲红系会黏咗落你嘅身嗰度噶，同埋食咗落你手指甲咧， 系啊。 即系处理佢嘅时间 系啊， 系容易整到麻 烦 啲嘅， 好鬼烦嘅。所以红菜头我会食，跟住第二样咧就系、是、烟三文鱼咯。系、啊，我觉得依家啲烟三文鱼又好贵噶，即系你咁样一张 A4 纸咁大咧，佢咪好中意有张纸，跟住 铺 散系铺几片咧，$70+，$70+阴都走埋， $70+都有见过。 但系讲紧得八片定九片嘅啫， 十块可能都冇噶。 系啊，你谂下你食个自助餐，我当$400啦。你起碼都食翻佢$200煙三文魚先啦。 所以咧，我去食自助餐都係嘅。我睇一定真係大部分香港人都係同我一樣噶啦。睇下嗰啲食物嘅價錢，你圍唔圍到個盤先？係啦，如果你圍咗嘅話咧，咁另外嗰啲額外當 bonus 噶啦。 係啦，啱啱你就講啦，第一樣嘢你多數食啲凍嘅嘢先啦， 食凍嘢啊， 菜啊，又或者水果先啦，有啲人係咪？咁最後嗰一樣嘢，你哋會食啲咩咧？ 最後甜品咯、啊，我都係、 甜品 係啊， 我唔係好中意食甜品，我都係用水果埋尾， 水果 我用水果開頭，水果埋尾。 反而咧，其實食完甜品之後，我點都要飲翻一杯熱飲。 係， 我覺得成個自助餐入邊咧，用一個熱飲去到完結嘅話咧，我覺得你帶走嘅係一個温暖嘅感覺， 係幾正嘅， 所以圓滿啲咁樣 係啦。 嗱，因為 同埋食咗咁多生冷嘢， 啱喎，暖翻個胃係咪啊？暖一暖佢先。 中醫師讚賞你啦，聽完讚賞咧，学到嘢喎、 啊啊，其实食自助餐咧，好多人咧第一下咧就未必真系会去食啲菜先嘅、可能就系、是、啊，因为食自助餐都唔平噶嘛、可能大家咧会即刻瞄准个目标就系肉啊、扒啊、牛啊、羊架啊咁样去咗冲线咁样先噶啦。咁但系其实原来咧点样食先令到我哋食自助餐可以食得越嚟越多，又冇咁 heavy， 亦都可以回到本咧？嗱、都有啲方法嘅、首先咧，第一咧就系、是、啊，好似啱啱小白咁样食啲沙律先。食啲菜先，但系你啱啱咧就话啊，食啲三文鱼咧，但其实三文鱼咧都会啲腻嘅，咁、就所以咧唔建议系第一个打头炮食先嘅。咁同埋食完菜之后咧，大家可以首先试一试每样有唔同嘢食噶嘛、你对你有兴趣嗰啲落啲啲先，千祈唔好攞几好多，即系譬如薯仔你就攞几嚿咁样，你试少少先， 薯仔一嚿咁高淀粉质嗰啲一嘢撑饱我唔攞噶， 唔攞呢啲系咪？ 唔攞啲 啊，咁咧就每样试少少先，然后咧中意食嗰样先至决定攞多啲，咁、然后咧佢都有话咯，就系、是、千祈咧就唔好饮汤先。 哦、 有啲人咧咪话啊，我要暖一暖个胃咁样嘅，特别咧唔好饮啲 creamy 嘅汤、千祈唔好，因为咧 嘥晒位 啊。一有 creamy 嘅汤咧，你就会令到你好快饱啊。 其实有啲酒店咧，佢都唔 会俾太多汤你噶啦，今时今日，即系佢都知道你啲人嘅自助餐攻略系点。嗱，因为你有你嘅自助餐攻略，咁其实个供应者佢都会知道，喂，每次摆亲呢个都系食剩嘅，或者卖剩借嘅，咁佢唔会再做噶嘛。 同埋咧，最惨就系佢不断摆喺度嘅话咧，其实系令到好多食客觉得佢形象唔好啊。 系啊， 即系食客点会不断过嚟就觉得，喂，呢间抵，呢间好食，佢啱我食，咁佢咪继续嚟咯。 同埋咧，你有冇谂过你而家手执呢个自助餐攻略咧？其实系酒店俾你噶，系啊，因为你如果用咗呢一个导向，我系酒店，我入货我又知道自己入几多，我又知道唔会浪费啲乜嘢。你听咗收音机喺大气电波讲完之后，啲人又有机会跟住你咁样食。 但有可能啦，我唔敢否定，但系佢有教点样食肉类，肉类咧就千祈唔好忽视嗰啲芥末，又或者酸瓜同埋橄榄，因为你一齐食嘅时候咧，其实系会令到你冇咁腻，系啦，佢可以刮走你肚里面咧嗰啲嘅，系啦，嗰啲油腻嘅感觉啊。同埋啱啱又讲咧，就系话小白会食甜品啦，最后系咪？就系食甜品之后咧，就千祈咧唔好即刻饮咖啡，好似啱啱小白咁讲，饮翻啲茶，暖嘅茶。都能够提升我哋嘅战斗力，咁就可以食多啲，回到本多啲啦。 提升战斗力， 系啊。 好啊，好啊，好啊。